長涅克耶夫表示，烏克蘭無意談判並有意令局勢升級。涅克耶夫在記者會上說，烏克蘭領導人展現出極大的好戰態度，並沒有對停止戰鬥作出任何表示，烏方言論中的敵意越來越濃厚。他又指歐美釋出以外交手段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信號本來已經很微弱，現在更正在消減。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伯恩斯訪問烏克蘭就是最好的說明。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就說，歐盟啟動軍事援助烏克蘭的任務是走上衝突升級和激化局勢的道路，公開違背俄方在各個級別聽到致力於對話及政治解決烏克蘭問題的聲明。政府公布今個月21日起，海外地區或者台灣抵港人士只需在抵港當日和第二日進行核酸檢測，並每日進行快測至第七日，原有的第四日和第六日強制核酸檢測要求將撤銷，即日起抵港人士亦都納入新安排。另外，政府已經採購復必泰二價新冠疫苗，最快今個月底到港，目標下個月可以開始接種，詳情有待公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温度系23度，相对湿度86%。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到7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3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8公里；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7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546点，跌7点。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946點，跌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6，日元140.2，瑞士法郎0.952，加元1.333，人民幣7.158，英鎊對美元1.187，歐元對美元1.037，澳元對美元0.669。新西兰元兑美元0.61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0.61美元，卖出1760.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早晨啊，朝早六点十分嘅时间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咧就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晨光第一线六点到七点钟嘅时间咧都系联播时段嚟嘅，咁啊亦都有白权路小白喺直播室入边啦，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五嘅早上啊，今日都已经系11月18日啦，农历嘅10月25日，咁啊一个早上咧都同大家一齐咧见下面，咁希望大家今天啊工作顺利，咁朝头早咧真系互相祝福一句咧都好紧要嘅，人咧吓无论系咩国籍都好啦，大家个。都是希望呢每一次工作每一次出门口的时候有一个好的开始，如果有人跟你说喂你今天都顺顺利利，心情呢应该都会好一点的，最重要就是这样，最重要大家都是充满着精神出门口，笑容啊或者快乐啊充斥住生活呢都是很重要的。外面23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6%。早晨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好，我哋質素健康指數屬於2-4，低至到中級度嘅水平噶。嗱，咁啊，今日咧想同大家講一下一樣嘢，休息工作嘅再工作。星期一至四咧，其實或者星期一至五，大家都好努力工作啦。星期五我成日覺得咧。有好多朋友都是好似冲埋今日咁样，跟住星期六日就休息。其实我自己亦都系一样，都系希望咧星期五啲工作咧可以尽快完成。尽快完成之后咧，可以有多啲时间陪伴身边嘅人啦，可以休息一下啦。工作咧，其实最主要嘅目的系啲乜嘢咧？纯粹唔系话因为工作上面得到成功感，系因为工作可以为你带嚟生活所需。工作亦都可以带嚟成功嘅感觉，但工作背后咧，其实亦都有好多嘅好多任务我哋需要完成噶。例如做好我哋嘅工作，我哋有良好嘅生活，然后身边嘅人咧可以生活得好啲，一齐快乐。所以其实快乐先至系我哋工作背后嘅一个重要嘅一个动力嚟嘅。咁所以星期五当你工作完毕之后，希望你亦都可以咧同身边嘅人快快乐乐。温温馨馨，浪浪漫漫，咁啊，帮你工作上回一回气，下个星期咧又可以继续为身边嘅人加油努力啦。 曾你一吻或许容易，唯独你是那么特殊，令我鞭策自己反省几多次，艰苦也要为你坚持。没有给你什么奇遇，还是庆幸有种自然，无论未来日子翻起几多风雨，紧握这个爱字， 贫富生死也好，亦是极其愿意。只知道是时候拿着鲜花，将心爱预留在盟誓之下，共你漫游在天边，看着低洼，想起我俩在某天白头，无穷起心也不怕。情明白容易，明白爱没有许愿词，是你不计付出，花光青春赌注，只等一个弱势，而我竟这样无知，只知道是时候拿着。将心爱预留在盟誓之下，共你漫游在天边，看着低洼，光阴已变做美好年华，身份也是时候期待变化，因准我用承诺。信万人面前跪不下，共你历年曾新鲜，吃尽风沙，厮守到老亦毫不惊讶，身份也是时候期待变化，因准我用承诺。想动摇我，我怕什么？听清楚，同生与死好吗？ 这首歌来自周柏豪，我的宣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晨光百科，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世界杯就嚟到啦吓，今次咧主办咧就系亚洲国家卡塔尔，咁啊赛事由黄昏至到晚上咧就进行噶，同香港人咧作息时间咧其实都几配合噶吓，咁啊有鉴于咧就系气氛炽热咯，咁啊警方以及咧啊警方啊之前都已经及早宣传啦，打击咧就系非法赌波。的活动，即是叫看波不赌波嘛，是不是乐趣多罗罗、其实呢警方都已经留意到呢岛外围波的非法活动呢有转为呢就是网上赌博的趋势、并且呢其实已经在今年1月至9月期间呢总共侦破了415宗严重的赌博罪行、拘捕了人都相当之多，拘捕了超过3600名的赌客、 即系你唔好谂住，喂，我系赌啫，其实咧都系犯法噶。咁有警察嘅临床心理学家就话到，研究发现指出啊，大概四成病态赌徒咧喺青年时期就已经开始接触赌博噶啦，平均第一次落注嘅年龄，哎，只系得八岁，咁啊有啲更加系小学三年班添。先话过啦，警方已经拘捕超过3600名嘅赌客啦，咁啊比上年同期咧就上升咗17%噶。咁啊参考翻上届世界杯嘅纪录，警方亦都进行咧大规模嘅扫荡行动噶。啊，疫情底下啦，正常嘅社交活动受到限制，啊青少年容易接触到外国嘅赌博网站。咁啊，会出于好奇或者不知情嘅情况底下参与赌博嘅，咁啊，警方提醒啊吓，咁啊，有关嘅网站咧，有机会系欺诈网站嚟噶，咁啊，导致双重损失。咁啊，呢啲咧，大家都要特别留意住啊。咁啊，睇波咧系开心嘅，咁啊就系欣赏下人哋嘅脚法啊，咁啊仲好过拎啲钱倒落咸水海啊，赌啊，有边个会赢啊？系咪？如果有钱嘅，不如留翻嚟俾生活所需啦，因为好多嘢都加价啦。啊，见到近年经济不景咧，咁啊市民真系百上加斤啦。两间电力公司中电以及港灯啦，咁啊其实将会啊喺下个星期二22号嘅时间咧就公布出年电费嘅加幅噶。咁啊中电早前就已经预告过啦，咁啊由于国际燃料市场非常波动，燃料嘅燃料账户结余咧将进一步嘅加深啊，直言啊即系话到。出年咧无可避免就要上调电费，咁啊有环保组织咧就预计啊，由于过去一年燃料费就已经上升几倍啊，明年电费双位数加幅无悬念啊，佢哋亦都估计今年11月燃料费水平咧就系计算嚟讲啊，估计七年嗱呢个估计啊吓，有环保组织就估计七年中电以及港灯。明年咧，淨電費將會就較今年一月增加12.6%，以及38%。咁啊，有立法會議員亦都認為，如果電費加幅達到雙位數嘅話咧，對正在復甦嘅經濟嚟講係一個大嘅打壓嚟噶。咁啊，中小企生意唔好，咁啊加電費咧都係負擔。咁希望咧電力公司就唔好轉嫁燃料費咧，就俾市民咁講。所以话咧，如果即系有钱啊，就唔好去赌波啦。咁啊，始终燃料费又要加啦，各样嘅嘢。咁所以咧，都系留翻啲钱交电费可能。啊，预计啊吓，咁啊中电每一户嘅客户每一个月啊，需要多付咧就43.6嘅，呢个咧就系暂时嘅保守估计。啊，港灯用户咧就需要加多咧就104元左右。到底最后加几多咧？咁啊，去到呢、这个下个星期嘅时候咧，就会揭晓噶啦。 没有去试过，怎知他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痛苦时有眼泪去中和。没有去爱过，怎知他美？没有你爱我，问怎可脱俗？哪管他，世界未原谅我。朝醒觉时尽变空，你看我是没有泪容，愁怀原在半空。明镜重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面上有热情。怎么 多奢侈的梦，一朝醒觉是尽变空。你看我是没有泪容，受惠现在半空。明天终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面上有意情仍流过。明天终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未动我意情仍自我。 一首歌嚟自谭咏麟加上严明熙嘅《明天仍要继续》。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明天仍要继续咁，但系都可以选择快乐啲嘅。秋高气爽，其实都好适合咧，就去露营嘅。嗱，疫情初期咧就已经关闭嘅41个公众营地啊，咁啊，终于咧就喺寻日嘅时间咧就重新开放啦。其中位于大榄郊野公园嘅全感营地，咁啊更加成为首个可以网上 book 嘅营地。不过系统咧咁啊，一个星期之前其实就已经开放预约噶啦，咁啊都应该full咗噶啦。不过你可以上去睇一睇一下，一个月内可以预约嘅，哦，一个月内预约嘅日子已经全部爆满啦，咁啊非常之受欢迎啦。其实申请嘅手续亦都好简单，咁啊成功之后可以取得一个露营卡，露营卡咧就有一个使用嘅指定营位嘅，咁啊唔怕去到咧先知，哎有冇位咧咁样，你冇 book 咧就唔好去啦。啊，营内总共有37个嘅营位啊，咁啊每个位置咧亦都有附近有一个嘅平台，以及咧就烧烤炉。可以咧就系供煮食炉具使用嘅，譬如台啦，连埋凳啊，又有洗手间、水源等等，所以咧都非常受欢迎，因为方便啊吓。啊，网页咧每一日午夜时分咧就会更新嘅，咁大家可以预约未来29日嘅营位噶，随时咧就可以揾到一啲叫漏网之鱼啊。咁啊，而成功预约嘅朋友亦都就系唔好落嘅忘形啦吓。记住，无论是取消预约定还是如期入营，都需要在当日下午六点钟之前是完成的，并且在上午11点前就离开。如果你是甩底的话，会取消预约资格90日的。营地入面亦都不可以呢，就是好像譬如那些求生电视节目这样啦，周围生火啊，踩单车。最重要的呢就是自己搭垃圾自己带走，咁希望各位呢都玩得快乐同开心啦吓。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签奏，联想我放开手走，默默承受，亦从未开口，再忍受渐多烦恼。愉快后够不清怎结尾，内疚后悔呢刻想见你，乐意被捉摸，心里没余地逃避。每一次答应定系我错，有冇？变咗死蠢，我想试下日日被放纵，冇谂过太寂寞又太冻，从来都不懂，太冲动定咗心痛。我食嘅菜单你话太口淡，简单嘅晚餐会令你想喊，我只想专注你怪我特殊， 有再多好处都比你放到心软，是要就你分不清对错，愿你未有想过抛弃我，为你在天天奔波，用名字承诺，每一次也认定是我错，有无论就变咗死蠢，我想试下日入。 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出边系23度嘅气温啊吓，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先睇睇6:30嘅新闻简报咯，转头翻到嚟晨光嘅时候，白元浩继续陪住你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黄凤仪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曼谷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习近平表示中日互为近邻，同为亚洲和世界重要国家，拥有很多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没变也都不会变，中方愿意和日方一同从战略高度把握好两国关系大方向，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习近平说，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涉及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和基本信义，必须重信守诺，妥善处理。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亦都不接受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干涉中国内政。习近平又说，在海洋和领土争端问题上，要恪守已经达成的原则共识，拎出政治智慧和担当，妥善管控分歧。在埃及沙姆沙伊克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今日闭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闭幕前夕举行记者会，指会议即将结束，现在不是互相指责的时候，推卸责任只会带来毁灭。他呼吁各方在三个关键领域采取行动，包括有效应对损失和损害，缩小排放差距，兑现融资承诺，力争在会议结束前达成共识。古特雷斯重申，发达国家应该兑现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承诺，并提出切实可行的适应资金倍增路线图。发达国家也必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所需的支持，协助发展中国家开发可再生能源，并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巴勒斯坦控制的加沙地带北部杰巴里耶难民营发生火警，至少21人死亡，多人受伤，据报死者包括多个儿童。当局说，事发在难民营内的一座4层高建筑物顶层，当时有居民正参加派对，期间现场起火，火势猛烈，消防用了1个多钟头才控制火势。初步调查发现现场存放大量汽油，导致火势迅速蔓延。当局呼吁以色列开放埃雷兹口岸，以便运送伤势严重的人到加沙以外地点接受救治。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形容事件是悲剧，宣布为死者哀悼一日。本港新增805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7519宗，输入个案有533宗，再多12宗死亡个案。再多18间院舍共呈报22个院友同2个员工确诊。学校方面，678间学校共呈报1101宗阳性个案，涉及907个学生同194个教职员，有18间学校的20个班需要暂停面授课1个星期。卫生防护中心发现，本地个案再多5宗 XBB、1宗 XBD、10宗 BQ.1.1 变异病毒株个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 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温度是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在这 桌上游戏有不同主题，点子象棋、大富翁、狼人杀咁简单呢？ 开拓新大陆，战争模拟人生，虚构神话，你又想唔想玩埋一份 ？CIBS 节目《游戏人间：桌上创造的世界》，带你认识桌游背后嘅历史文化同社会状况。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见光跑， 不见光 照跑，奔跑吧，时尚运动员。电视节目《祖国健康快活人》第四季， 每集真人 show 环节，视像环岛跑特训班，见证视像运动员与领跑员从一开始认识，到跑匀多个社区做训练，为要挑战香港环岛55公里跑， 最终佢哋会唔会成功？ 今晚8点， 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朝早6:37嘅时间啦，咁啊23度嘅气温啦，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相对湿度88%啊吓。星期五嘅时间见到最高嘅气温咧，会系去到大概27度嘅，咁啊其实天气好咧，咁啊星期五嘅时候除咗工作同埋即系翻完工啦，咁啊希望大家休息都可以舒服啲啦。咁啊唔知道钟哥寻日夜晚又瞓得好唔好咧？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好关心你到底寻日夜晚又系咪瞓得多少少啊？ 但虽然我琴日好早已经 send 咗啲嘢俾你啦，咁但系我都系好夜瞓，我琴日都系3点几，咁但系都冇办法，都心事重重啰啰 咩事咧？ 嗱，咁啊，其实就系想带出今日想讲嘅嘢，留意我正话讲嘅嘢，心事重重，啰啰挛， 系咯。 点解有咁多叠字咧？譬如话心事咪心事咯， 又重重， 要讲重重喎、 哦，系咯。 譬如有个心有啲啰挛，咪啰挛咯， 好似啲 啰啰挛， 好似我同小朋友讲嘢咁样。我同屋企小朋友讲嘢都系 咁，系啦， 呢样嘢坏坏咁样，叻叻。 点解要同小朋友嗱？你先系小朋友先，咁你同小朋友讲嘢要讲叠字啊，即系譬如话食饭饭 啊， 饮水水 吓。 咁叠大个之后咧，你可能即系我哋。经常话同女朋友或者同啲伴侣讲， BB 豬豬又變翻只細路仔咁樣啦。但係呢個一樣嘢啦。但係除此之外，喺中國文化裏邊都有嘅、哦。 嗯， 高高興興啦， 係、哦、 開開心心啦，都有疊字嘅、哦。 熱熱鬧鬧， 熱熱鬧鬧啦，熱鬧會 OK 啦。點解熱熱鬧鬧咧？ 係咯， 高興唔夠嘅，要高高興興嘅。 係咯， 點解會有呢啲咁樣嘅出現？ 刺激唔會嘅、哦，刺刺激激咁樣。 系啦，又每次刺激激嘅喎、 啊，解唔透 点解？咁有啲啊，有啲语言学家咧就话，你同 B B 仔讲嘢讲叠字，因为细路仔嘅听觉同埋佢哋嘅语言能力系未发育， 系啊，强调啊嘛，可以， 我要强调啊嘛，啊呢个系泛讲一次唔得，要泛泛， 泛 但系你又唔可以讲三次嘅，因为事不过三啊，唔可以讲三次，咁所以话可能呢个咧就是。训练啲小朋友，咁诶令到佢有个听力啊，或者佢发听发音啊会准啲咁样咧。吓，咁啊大个咗嗰啲 B B 啊、猪猪嗰啲，就因为真系玩嘅啫。 嗯， 即系或者强调我爱你啊，或者嗰啲一种亲昵嘅行为啦。 嗯嗯嗯。 咁中国文化里边，点解会有啲字要叠字咧？啊，呢个我真系唔系好明白。 叠字可能都系，我觉得其实都系想强调，即系比譬如高兴咁样。比高兴更加深啲嘅，但又想同一个情感，但系深啲嘅，就出去重叠咗，去到使用。嗱，虽然有啲人话高兴、快乐啊呢啲，其实咪差唔多，但系即系语言啊博大精深，佢可能中间有啲好细微嘅情绪上、情感上嘅分别，但又想同一个情感，但系 deep 啲嘅、深啲嘅，于是就采用咗叠字啦。 好啦，咁如果系咁样嘅意思嘅话咧，咁喺广东话里边有一样嘢就好精妙啦。 嗯， 你加一个字咧，就可以有咗叠字嘅感觉，仲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嘅。加个鬼字喺里边，嗱、哦，好鬼高兴啊！你高兴同高高兴兴，好鬼高兴，你会用边个觉得系真系好高兴啊？ 我会用好鬼高兴、 啊，就系啦。点解加咗个鬼字落去？啲嘢又唔同咗，仲要更精叻嘅喎。 啊，呢件嘢好鬼好食喎、 哦。系啊，好、哦、鬼开心啊，好、啊、鬼好食啊，好、啊、鬼快活啊。嗰、 啊 那个地方好远噶啦，好鬼远啊。咁你加咗呢个字落去咧，你成件事唔单止系你会加重咗嗰个嘅即系质感啦、 啊。 连个语气都重埋嘅。 系、哦，同埋呢个字咧，发现咗有个优点啊。即系鬼呢个字咧，佢、除咗可以用喺正面方面咧，负面都得嘅。嗱，好鬼烦，好鬼好食，哎呀，好鬼开心啊，好鬼唔开心啊。 系啊， 正反两面都得嘅。原来呢个字唔系个个字有呢个 function 噶。 系啊，仲要系佢可以独立成一个意思嘅。 吓， 好鬼啊， 鬼啊，系啊。 嗱，你怎么讲好鬼？究竟想讲咩咧？唔知道，但系你好明嗰个意思嘅。 系啊，系啊，系啊。 好鬼啊！ 譬如话一件事情，喂，呢件事好鬼啊，钟哥， 啊、 又明嘅、啊， 明晒。仲要系咧，你大部分咧，即系绝大部分，你会用呢个字嘅人咧，都相信呢个字夜晚系最好唔好讲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 朝早你可以随口讲嘅。 吓， 夜晚一讲咧，其他人就会话夜晚唔好讲啊。 嗯， 通常又会咁样讲嘅，好奇怪。 啊，系哦，呢个字都博大精深、哦。 呢个字系啊，系啊，所以咧，点解你会用个鬼字，你唔用其他字，一定用鬼字。 嗯。 嗯，所以呢个又系另一样嘢。 呢个字嘅出处唔知喺边度咧，嗬？我都好想知啊！突然间， 我相信如果你用得呢个字，都系相信阴曹地府嘅。 即系同啲传统文化有关系，可能个出处都几搞笑。 你下次下个礼拜问一问阿佳哥， 系啊， 点解咁中意用个鬼字咁 啊？好啊，好啊，我问一问佢，如果佢唔知道，可能要问翻啲大学。似呢个就似喺大学嗰啲。咩 研究啊？ 系啊，啲研究嗰啲咧会涉猎到嘅范畴啦，就未必系净系风俗文化啦呢、這个。 好啦，翻嚟再讲啦。 好，一阵间再见，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咧？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钟哥都得。 時間嚟到早上嘅6:43啊，咁啊，同各位聽眾睇睇天氣方面先啦。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方面，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嘅氣温大概27度，咁啊，吹和緩東至到東北風嘅，咁啊，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週末期間，部分時間咧係有陽光嘅，咁啊，隨後幾日啦，雲量亦都係逐漸增多噶啦，咁啊，有幾陣嘅驟雨，咁啊，呢幾陣嘅驟雨咧係幾時出嚟咧？轉頭同你睇下喺。而家咧就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咧就系2至4。嗱，头先话过啦，同你睇睇咧嗰几阵骤雨到底何方神圣嚟嘅，喺边度嚟嘅？哦，嗱五六日咧。天氣都是好的，咁啊都係有啲雲嘅啫。但去到星期一開始咧，就會有開始有落雨啦。咁啊，至於去到下個星期二、三、四、五咧，咁啊都係落雨天嚟噶咯。咁啊，所以如果大家要安排一啲譬如户外活動啊，甚至乎係有啲譬如經常都要係要户外工作嘅朋友咧，嗱，下個星期咧個方向就會轉少少啦。咁啊，要準備定啲譬如著鞋都要著翻啲防線嘅鞋啊，衫咧或者縮骨遮啊，攞翻一把。而家啲三叔嘅，唔知有冇四叔啊？三叔啫，咁啊，放翻个袋入边，咁啊，以备不时之需啦，吓。咁啊，好天嘅天气咧，就会去到星期日嘅，咁啊，希望大家都把握时间，咁啊，好好地咧就吓享受下呢啲好天嘅情况，咁啊，其他时间就可以我哋吓努力啲工作啦，咁啊，可以咧做得好啲嘅成绩啦。 衫烧到只有烟与灰，他反正等我死那天都要走，都免不了被收回。等我早过这，早惯于过这，别留下暧昧。相恋会变吗？先假设会。准我牵你手，牵到一半赶你走。早知你比我先放手，敲碎它，好过它挂在心头。最在乎的事，是时候去练成没有。幸福得到过，原来是造就。笑到只有烟与灰，快乐我不配。 一首歌嚟自欣怡嘅吓，恐惧蚕食心灵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48啊，由今日朝头早职场 KOL 系列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继续邀请到咧就是香港山艺协会嘅总教练啊梁之浩新年才喺度。早晨，新年 早晨啊，好早上到嚟， 系啊，所以有啲肿咯，今日 真系肿。 可能上次就同我哋听众咧都提过一种叫做行山，专业嘅行山点样呢就是、叫无痕行山。 嗯， 系啦，无痕行山好啦，咁你一路行唔使一路拗。咁但系即系上次就提过咧。 是用簡直你上次講 上次提過第一個就是計劃周詳，無痕行山其中 有七條的法則的嘛，第一條就是這個無痕是這個叫做計劃周詳， 是事前準備， 事前準備功夫要做到足。好了， 沒錯， 我們今天呢講第二個 point 到底是什麼呢？新年上 第二個呢就是我不講英文了，只講中文了，他就是說遠足路程和露營呢都是一些堅實而固有的道路上面， 哦，不要自己去開墾新的道路。 是啦，其實它整句東西寫出來好像 很輕鬆簡單， 嗯， 但背後其實有很多意思。譬如行叫 travel， 為什麼我們只是行固有道路不開一些新的路徑，很悶的，行來行去都是那些， 嗯， 但背後就會你創那些新路出來，地圖上沒有顯示， 嗯， 有些錯過啊、新手啊就會行錯， 嗯， 咁譬如港島區咧，有好多啲路咧就係咁神奇啦。 嗯， 因為地方簡單，居民就一轉身上去就可以做神運。 係係咩？金督馳馬徑咁樣， 唉，就冇多 幾簡單， 好多 啊， 變咗側邊好多小路抄咗出嚟。 係， 咁就變咗久而久之咧，根本 update 唔切張地圖。 係， 所以就算我哋用嗰啲政府專用嗰啲叫 HM20C 咧，都地圖上面都唔能夠顯示曬而家你現場所有嘅路徑。 嚇， 因為人手有限啦。 嚇， 但係。變咗咧就唔好成日開啲新路出嚟， 嗯， 咁就行啲固有嘅啦，咁樣其實就第一樣嘢就保育啦， 嗯， 個地方如果我哋好多人一齊去行嘅時候咧， 嗯， 個土地擠壓度咧會多咗65% 嘅， 係，哇有曬數字嘅喎， 啊係啊，唔係我作噶， 有備而嚟嘅新 年上真係，那個、 我驚啲聽眾成日見佢哋兩個風花雪月啊，諗住呢兩個人都係傾下偈啊，咁啊到金扣期，其實唔係，我哋每一次嘅新年上都係做足曬功夫。 係，我哋吹水係有質量嘅。 其實呢種行即係呢種傾偈嘅態度就好似真係行緊山咁啊！行山點解會有種樂趣？因為你可以係同身邊嘅人不斷喺度傾緊偈。 睇下同邊個啦。啊，同小白行都好笑嘅，因為佢 把口又唔收啦。 其實佢咪口咧好多難夾噶，大家即係可能唔知道， 因為太難，所以唔敢喺呢度講。咁但係講翻呢個嗰、那個叫做唔好自己開緊啲新嘅路啦。 係，咁仲有就係、是譬如維修啊，可能你行一段路咧，去啲險阻嘅地方。最近我都睇咗啲網上啲片， 嗯， 佢哋喺港島區嗰啲地方行緊咧，一掹咧係成嚿石，我諗有一個茶几仔咁大嚿。 哦， 或者因為大家坐台式電腦咁大嚿，成嚿就掹出嚟，佢又放翻原位，佢又冇掹走佢，因為都啱嘅，因為佢下面就有幾多隊友， 哦， 即係如果佢掹掟落去咧，下邊嗰陣真係就搞掂，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有嗰個叫做衝力啊，就算一個拳頭咁細嚿嘅石頭， 嗯， 喺高空揼落嚟咧，其實都可以足以致命， 10 meter per second 啊， 好犀利喎！ 我其實淨記得呢個啫，你唔好以為我真係好犀利，我淨係記得呢個地心吸力咋。 我幾驚你又講咩 F 等於 ma 嘅？ 冇啊！ 我準備嚟應戰嘅。 你啊 ，physics 啊， 我哋個叫自由落體啊嘛。咁但係其實咧，如果真係萬一我哋行嘅時候，聽我話，如果上面真係有落石。 嗯， 你行緊嘅時候，即係可能大家有時候啲吊手岩啊， 嗯， 又或者去行一啲比較有陡峭嘅斜坡仔啊，咁樣可能上面有人落石，佢唔係有心嘅喎， 嗯， 可能後腳一硬啊，或者佢掹甩手啊，嚿石就飛咗落嚟。咁通常你一落石嘅時候咧，第一件事你要嗌一句即通常會嗌下邊石。咁以前就係啦，就嗌石咁啊，即係有啲咧就會哇又嚟啦，即係有啲就會嗌fall 或者哎呀 fall 咁又即系跌咁样，即系佢攀石会讲自己跌啦咁。咁、但系我觉得最简单咧，即系而家个中文字好好用嘅，系啊， 小心系啦，小心有石， 系单音字，小心咁， 小心。 如果你听到上面嗌咧，你就唔好望恶高头望上面咩啊咁，你唔好咁样望上去，叫贴翻埋墙， 系 即系个上面跌咗落嚟咧，你第一时贴埋墙， 系 我唔係，喂，應該行開啲咩？你避唔到嘅。 你貼埋牆呢、這個就係你攀石嘅吊緊上去嘅時候係咪？呢個係。 就算你行有時因為啲高手啦，中意行間啦。 嗯。 有時大家會行一啲攀啲斜坡啦。 攀斜坡我都有分享，係有一次係大嶼山嗰、那個九華嶺。 哦 係啦，九華嶺。咁九華嶺上嘅時候咧，其實有啲位咧都真係第一幾陡峭啦。 係啊。 另外就係佢的而且確係會有落石嘅情況出現。 冇錯。 有陣時未必係我或者隊友，大家我哋唔一定係唔會特登攞個石抌落去，因為嗰班 friend 嚟噶嘛。你唔 friend 嘅，你都唔會即係危險啊嘛，係咪？ 係冇錯。 你咁樣抌落去係肯定係一個罪行嚟嘅。好啦，咁我哋就有陣時真係你行嘅時候咧，發覺嗰啲石頭都鬆軟。 會啊、 一踩嘅時候，你發覺有啲石真係碌下碌落落落，哇！你見到下低可能個隊友，喂，你真係會大聲嗌，有石碌緊落嚟啊！跟住咧就全部一齊嗌，喂，有石有石，就大家成個我哋成班隊友一齊嗌有石，然後大家就好 pay attention on 嗰個路上面到底嗰個石頭喺邊度。咁呢個即係都叫温馨提醒我哋，雖然就唔係話，因為我哋如果你話冇正式受過一啲專業嘅訓練，我哋未必明白科係咩係點嚟嘅，但你就好直接同佢講有石。大家就會明啦，又咪有石頭咯。咁啊，呢啲就温馨提醒咧， 好有用啊。 其實都一定要啊，同埋我哋甚至乎咧，行唔一定係落石嘅，行嗰啲路咧，譬如有啲位身嘅時候都知道，要用隻手稍為咧拱一拱開啲樹枝。 係冇錯。 咁你啲樹枝有陣時好衰嘅，你拱完開佢咧，你放手佢反彈嘅啦嘛。 係啊，唔好跌咁緊咯。 係啦，咁你一反彈嘅時候，你就發咗後邊嗰個嘅咯喎。咁所以你要講喎，有樹枝。跟住全部一個一個咧，就講有樹枝輪住一二三四五七就講，每人講一次有樹枝。最尾嗰個唔知講俾邊個聽啦。但係你就喺度佢大家又講有樹枝有樹枝，咁啊其實係一種山上邊嘅提醒嚟嘅。 有啊有啊有啊，好緊要嘅，俾地下有窿嗰啲咧。 係啊係有窿，有水潭咁。 有時候係嗰啲叫做即係樹枝啊，喺地下嘅樹枝。 嚇！ 因為啲行山隊嘅叔叔伯伯咧，佢好好嘅， 係 佢會攞啲剪咧修剪行。但係最弊咧，可能佢唔係踎得好低，所以咧佢就喺個菠蘿蓋位置，小徑即係上五寸下五寸位置就剪到嗰度停啦。咁我有時候啲草多咗咧，一急咧一撞咧，哇！即係個上五寸下五寸，一撞落去， 所以你應該咧攞嗰啲踢波嗰啲 pad 啊，薄護住埋嗰個上五寸下五寸。 早排我走去睇中醫師嘅咯，睇下只腳啦，一揭開個褲筒啊，哇！你做乜嘢啊？啲自殘啊，即係個只腳花曬，即係好多瘀咁樣。我唔係啊，行山，行山點會咁噶？點會撞到嗰個小腿咁？唔係我想噶，意思，因為好多時候啲樹枝啦、石頭啦打橫嗰啲伸出嚟咧，棘到撞到成日都會有嘅。 嗯， 咁所以又要留意翻啦。啊，講翻嗰個有啲 full trace 先，扯好鬼遠啊！佢除咗喺固有道路上行之外啦，可以減少啲迷途啦，同埋咧，就算你有啲咩事咧，喺大路上面係就容易易揾到你。 呢個肯定係 啊，咁仲有一個 camping， 呢 個真係大家真係唔知道啊！原來咧，我哋都會講緊喺一笪地方裏邊扎營，唔好超過兩日。 原來有呢啲。咁如果你本身有 campsite 嗰啲咧， campsite 其實你就要你譬如你今晚都繼續喺度嘅，咁你晏晝時候咧，唔該你將只營移開佢。即係或者揭開佢，等下面就草地咧曬下陽光， 透透氣。 即係呢個好基本嘅光合作用，大家都知啊。 係 啊，啲草要陽光同埋水噶嘛。 係啊，係啊， 係啊。咁其實你中意瞓草地定係瞓沙地啊？如果中意瞓沙地，你不如去沙灘啊。 嗯，啱。 我哋瞓草地啊嘛，咁你要愛惜個地方。咁我哋有時路邊行過咧，多翻好多草。 嗯。 咁其實俾翻一年半載佢養翻啲草咧，大家都玩得開心好多。咁好多人都唔知道咧，喺營地上面要咁做呢個小動作嘅。我記得我哋去外國上堂嗰陣啦，咁嗰啲老師就好辛苦先揾到地方咁啊平啊嘛。要拔營，要搬走個營咁樣，冇啦，真係唔係好想啊。 係啊，因為你又要再砌過嘛。 咁佢就有解釋嘅，所謂咩叫堅實而耐用嘅地面咧？譬如雪啦、沙啦、石頭啦、枯草啦。咁佢就喺上面起營或者你上面行走咧。對本身個土壤就唔影響嘅，但我哋香港大部分啲山景你要發覺係好實嘅啲路，因為多人行，人地少人多冇辦法。 哦，直頭好似日日喺度打裝咁打揼揼揼揼個地下咁樣。係 啊係啊。咁同埋如果我哋喺同一個營地不停咁去使用咧，咁佢都有數據嘅。一年裏邊咧就重複使用12次或以上咧，咁佢哋有95% 嘅種子因為咁而冇咗嘅。 哎呀， 係因為有人帶走咗啊，拎走咗。咁啊 OK 嘅，如果你淨係嗰笪地方咁都可以嘅。所以就唔好隨便去開闢啲新嘅營地。 係。 咁跟翻政府指定營區有41個，咁咪用翻個41個咯。 最近都見佢有啲地方係改善緊嘅，即係就整緊啊，整啲台啊咁。 亦都係藉住呢個疫情佢封閉緊嘅時候，就順便做一啲新嘅 manager 咁樣。即係你可以問問睇睇先。同埋點解會升嗰個台呢？ 嗯、 原來咧就升嗰個台咧，咁下邊個土壤就完全唔受影響啦。 嗯， 咁呢個係即係兩個 win-win 嘅，即係有個木台升高咗。 嗯， 咁你喺木台上面再扎營。 嗯， 咁你話落唔到營釘，其實佢四邊咧有啲勾俾你綁營繩嘅。 嗯， 其實影響就唔大嘅。 嗯嗯， 咁呢個喺好多地方都輕用嘅方法。 係， 咁啊就好好噶。 係咯，咁啊大家就留意住啊，嗱營地亦都有啲嘅巧妙位喺度嘅，咁誒山徑就。盡量或者係都做必要啦，行翻一啲佢已經固有嘅路線， 係冇錯， 唔好自己去到開墾一啲新嘅路線， 唔建議咁做， 唔建議啊嚇。今日傾住咁多先， 唔該 曬 Sunny Sir， 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可以喺邊度聽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都聽到我嘅聲音。我負責乜嘢環節？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世界，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马航 MH 一七客机2014年喺乌克兰东部坠毁嘅事故。荷蘭海牙的法院裁定兩名俄羅斯人和一名烏克蘭分離主義分子謀殺罪名成立，判囚終身。俄羅斯外交部回應的時候指出，海牙的法院為了政治目的無視司法公正原則，對荷蘭司法系統的聲譽造成嚴重打擊，對此感到遺憾。外交部又質疑案件審訊的基礎是針對俄羅斯的政治命令。法院被分配的任务是为罪成裁决提供与事实有矛盾的所谓证据。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就说，法院的所谓裁决被政治化，因为俄罗斯专家不获允许参与联合小组的调查，俄罗斯军工企业就事件进行的分析结果亦都被忽略，审讯根据缺乏有力证据，他不同意有关裁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是为该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Oscar 张智豪，对我最有启发的一个外语歌手一定会选 Ed Sheeran， 是因为一首很早期的作品叫 The A-Team， 就令到我重拾自己创作的这个兴趣。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由即日起到11月20日，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要喝一喝佢 佢啊！ 咩事咁开心呢？ 今次系我第一次成功煎到只咁靓嘅荷包蛋出嚟啊！ 系叻、啊，真系历史时刻啊！啊，你知嘛？有啲球队第一次踢世界杯，又系令人印象深刻噶。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上帝之手决战 B A R》， 主持冯杰、林普斯。 今集会同大家讲下一啲球队第一次出战世界杯决赛周嘅历史。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2021年正式出道， 我是伊玛舍， 用一支吉他和乐迷产生共鸣。 どうも、伊玛舍です。今聞いて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さん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八元号，日本男歌手伊玛舍，歌曲音乐特辑。 今週の日曜日、天空海阔伊玛舍スペシャル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在互联网上有不少的教学影片，有烹饪、语言，又或者是科技和财经等等。其中一个影音网站就计划推出一个专门分享教学影片的平台，创作人可以制作一系列的教学影片成为一个课程，还可以加上测验和收费功能等等。咁到时大家找影片学嘢，咪就更加方便咯。 逢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冯健威支培知识会社。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七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咧就系2022年嘅11月18日啦。咁啊，今日继续朝头早啊，有晨光第一线八元号有陪住你哋啊。咁啊，喺呢个晨光交通天文台嗰度咧。今日朝头早有阿姑喺度，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大家， 你好啊。咁啊，先同我哋睇睇啲交通嘅情况，有冇塞车啊、爆水管啊、修路嗰啲。 先讲翻有个水管紧急维修嘅，咁窝打路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上海街，咁呢几日都系封住个慢线嘅，咁但系咧，琴晚开始咧就会有个新嘅，就系、是。近上海街啦，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嘅快线，而家都需要封埋噶啦。咁车辆咧只能够右转翻去窝打路道。咁大家经过咧，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就会比较好啲嘅。 即系都有机会，如果你平时行开个转左嗰啲位，冇得转啊咁样。 系啦， 留意住啊。 嗯，冇错。咁隧道情况咧，红隧港岛入口咧，龙尾就去到理工湾位；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就去到电话机楼。咁路面情况咧，都系渡船街天桥去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就挤塞啦，龙尾去到果栏嘅。 咁交通都系暂时嚟讲都系正常啦。咁恒常龙尾啦吓。咁我都密切期待住呢一个张南隧道通车之后咧，嗰、个将军澳嗰个分流嘅情况到底理唔理想咁？因为见到好多传媒咧都有话到啊，佢嗰、那个入边隧道、可能有啲意见啦，又或者当佢出咗嚟之后，如果譬如去到调景岭一带嘅，咁即系分流咗出去啦。咁出边。隧道出口咁樣，橋嘅出口夠唔夠位俾啲車走咧？咁啊，呢個就真係要 真係十二月先見到。 係啦，通車之後先至見到啦嚇。 係啦，係啦，冇錯冇錯。咁但係咧，十二月咁長遠，我哋就唔好講住啦。我哋講下今個月所發生嘅事先啦。原來咧，今個月咧係香港博物館節，由一號到三十號都係嘅。咁咧。就因為最近就啱啱就放寬咗嗰個防疫啦， 啊、 就話有被動查核嘅博物館，咁所以咧我哋就諗住咧介紹翻香港海防博物館咧，11月24日咧會重新開放翻嘅、因為較早前咧2018年9月咧受到山竹破壞咧係需要封閉咧去維修，咁、下個禮拜四咧就會重新開放啦，免費入場嘅。 好彩你講一個免費入場好啊， 咁啊帶埋小朋友去啦， 係啊， 咁咧為咗配合呢個開放日咧咁。咁就會有呢個海防探索日啦，同埋海防體驗夜嘅。咁、就係會喺嗰個海防博物館可以過夜嘅，廿五、廿六號。咁大家可以諗下點樣準備 下个周末嘅活动咁样噶啦。 系啦，咁如果大家想知道详情嘅，上翻佢哋嘅网站啦。即系嗰度，喂，我想喺嗰度露营过夜嘅，有冇帐篷提供啊？膳食方面点啊？洗手间位置啊？咁呢啲咁 details 嘅嘢，大家就预啱个日期嘅话，就自己揾多啲资料咯。 冇错冇错，咁讲翻点样去啦？就筲箕湾站 B2 出口或者巴士82X85咧，咁都可以去到海防博物馆嘅。 系咁啊，都唔系话好远啊吓，咁啊都系市区旁边啦。香港本身都好细啊吓，咁啊所以大家咧就可以揾下自己嘅娱乐啦吓。 最好就系地方就系佢有室内，亦都有室外嘅。咁而家呢啲凉又唔系好凉，但热又讲唔上嘅天气咧，咁就最好啦。 系啊。几好呢、這个唔错啊！夜晚嘅时候，如果一家人喺嗰度玩下，都几开心啊！ 系啦，冇错。 好，咁啊，唔该晒阿姑先， 唔该晒。 咁啊，今日朝头早嘅天气方面咧，就问问阿欧啦。喂，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 早晨啊，出边嘅天气点啊？ 系咁啊，天气非常之好啊，蓝天白云都有啊，真系一个好正嘅天气啊！咁 Happy Friday 啊，咁多位听众朋友咁啊，希望今日大家开开心心啦，翻埋工，翻埋学咧，咁啊，礼拜六日嘅假期啊，晴天冇咩好讲啦，讲下点样。即係作為球迷備戰啊，世界盃仲好啦。大家會唔會儲定啲零食啊？咁樣啦，因為始終禮拜日凌晨啊，12点咧就開播啦。咁啊，都有頭嗰幾場都幾好嘅，免費電視台都有得睇下嘅。 係啊，其實我覺得今屆咧免費電視台播咧，其實都算多場次喎。我印象當中嚇。 是啊，不过我成日都有少少羡慕澳门嘅，咁澳门真係有啲电视台会播足六啊， 播足 系， 播足梗 系 好啦。 係啊，喂，其实呢啲都系惠民嘢嚟㗎嘛。 係啊，冇错啊。 四年先一次松手啲，唔使钱睇波得唔得啊，咁样。 梗 系 要啊。 不过香港从来都系咁嘅，即系从来都要收钱嘅，好似我印象之中。好似有一年大台搞世界杯又再释放多啲唔使收钱，跟住嗰阵时都冇收钱制度嘅，印象之中 系 咪 啊？ 系咪啊？ 以前细个啊嘛， 系咯，1984世界杯嗰啲咧， 但我唔记得系咪播晒咁多场细个嗰阵时 啊，系， 因为以前 系 啊，以前冇收费电视台嘅时候咧，咁一定系靠佢播啦咁样， 系啊， 咁佢播系咪播足咁多场，我又唔敢讲， 系啊，咁但系嗰阵时都会有啲叫做。电视台版嘅世界杯歌啊嘛，即系嗰阵时阿勤都唱咗好多年啦，咁样。 系啊，黎明都有唱过啊，黎明都有唱过。 系啊，好似系，不过印象之中黑勤系比较多嘅。 系 关于世界杯呢方面嘅作品啦，睇下有转个头有冇机会搵翻只嚟。好啊好啊，世界杯。 系啦，最近啲波衫都炒得好热添啦，嗰啲咩版咧，落场版又剩嗰啲。 但系琴日海关啊，倒破咗啲假波衫啊，系啊，咁啊有机会再同一人翻嚟直播室，再同听众去讲下话。啲假波衫嗰啲仿真度好高嘅，你嘟个 QR code 咧都去到嗰、那个波衫牌子嘅官网。 哦， 咁你话死唔死啊？ 系啊， 系 啊，我谂住喂，我即刻喺你个嗰度嘟下，睇下系咪真嘢。点知佢都可以去埋，哎，真系激死。 系啊，系啊。好，转个头同你多讲，尤其是足球方面啊。 O、okay, K， 好，转头再倾，唔该晒哦。详尽嘅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7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咁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随后几日啊，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嘅。咁啊，而家见到室外嘅气温咧系23度，相对湿度87%。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就系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15啦。啱啊，上个星期阿周树佳佳哥同我哋讲过呢个黄飞鸿啦。咁啊，黄飞鸿咧仲有冇其他典故咧？咁我哋可以一齐揾阿佳哥问一问咯，打俾佢先。 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啊，邀请到咧就系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上次咧，上两次添啊，我哋讲边个啊？即系黄飞鸿。 系啊，系啊。 系啦，咁啊，今日咧，其实即系揾下资料嘅时候咧，咁啊都有发现到咧，就系一啲关于广东十虎。 越讲越多，越讲越多。 咁啊，而且咧睇到佢哋哇，十虎都相当之阵容鼎盛。咁啊，有十位嘅朋友啦，咁啊，佢哋都系我就咁望落去嘅时候啦，可能我又睇得电影多啊，又得江湖传闻又多咧，咁啊成日觉得哇，呢十虎系咪全部都系武功盖世啊？又有好多咧，就系经典嘅故事啊，流芳百世咁啊，等我哋可以即系听翻嘅时候咧，为人津津乐道咁样咧吓。 嗱，讲真， 即係啲所謂嘅十虎咧，能夠留到落嚟咧，都係多得以前咧廣州啲報紙啊。 哦，報紙。 同埋咧，後嚟咧一啲我哋叫做即係嗰啲叫做小説家。 小説家。 小説家。咁係就佢哋寫落嚟嘅。就唔係話即係一啲咩乜嘢即係正規嘅一啲歷史書裏邊揾到嘅。 即係野史咁講咯。 係啦，野史嚟嘅。 咁啊。 你知啦，乜以前咧講真啦，嗱功夫呢樣嘢咧，正史人唔會採嚟嘅，係咁啊，真係多得靠啲野史啊，或者一啲民間嘅即係啲報紙啊咁啊，先留咗一啲資料咁樣落嚟啦。咁廣東十虎咧，我哋成日啲上口講，都多得黃飛鴻嘅啫，應該黃飛鴻片啊嘛，因為黃飛鴻片裡面成日提到黃飛鴻係廣東十虎啊嘛， 係啊， 嗱，但其實呢個係有爭議嘅喎。 哦，係咩？ 係啊。因为论资排辈咧，佢咧就未嗱，唔系功夫唔得啊，系论资排辈咧，应该未到佢。点解咧？因为里边咧，广东十虎里边有一个系佢老豆。 哦， 佢老豆系黄麒英。 黄麒英啊，我记得 系啦。咁啊，即系咁啊，佢冇理由同佢老豆同辈噶嘛。系啦，咁啊，所以咧，其实咧，广东十虎咧，佢个排位或者佢个名称咧，都有啲唔同嘅江湖里边。 咦，即系有几个版本噶？ 起码两个啦，就多咗黄飞鸿就冇咗黄飞鸿啦，系啦，系啦，咁样嘅。 即系冇咗黄飞鸿嗰个就变咗黄麒英咁样噶？ 唔系，另多咗另一个叫周泰。 哦，转咗第二个人添啊？ 系啦，周泰。咁啊，打棍好叻嘅。 咁啊，黄麒英咪直头由头到尾都冇入过榜。 黄麒英不嬲都有嘅， 我不嬲都有嘅。 黄飞鸿就没有周泰。 哦，咁样即系一黄麒英就一定有啦。 呢个周咧都有啲出入噶，因为有阵有啲系写蔡依周，有啲系写我嗰个周，即系入口。 哦，系啊系啊，有两个唔同写法 嘅周。咁其实一般嚟讲咧，应该蔡依周先系啱嘅。 系。 周泰啊，叫做周家八卦棍咧，系好出名嘅。而家唔系净系得佢。而家嗱，我唔知佢有冇后人啦，但我知道好多门唔同嘅流派咧。里面都有传呢个周家八卦棍嘅， 诶、哎，竟然有啲咁 有嘅有嘅，因为嗰时你学我学你嘅啫嘛， 系 啦，好啦，咁啊十只老虎，嗱，咁啊边十位师傅咧，嗱、有黄晴可，咁啊佢咧就应该系属于都系属于洪拳噶啦，啊洪拳属于洪拳噶啦，咁啊有一个叫谭济军啊， 系。 谭济军 有冇话边一路嘅？ 嗱呢一个咧，其实就冇乜路，但有话佢学过咏春嘅，跟过阿郑先生嘅。 哦， 即系郑先生与走前华个郑先生，即系佛山拳王啊。 系 咁咧就有一个咧就叫铁子啊，铁子陈，只手好犀利嘅。 即 系子贡嗰个子好强劲嘅， 大力金刚子啲 friend。 系啦。不過另有一個就出名啲啦，就先叫做蘇燦。 哦，蘇乞兒。 蘇乞兒啦，咁啊識阿黃飛鴻噶啦，咁喺黃飛鴻電影裏邊間唔中佢都有出現噶。 佢文武相傳噶嘛。 係啦，最出名係醉拳。醉拳咁其實佢據説咧都係洪拳中人，都係學洪拳嘅。但係我接觸嘅洪拳裏邊咧就好少人教醉拳嘅喎。 醉拳係咪？ 蔡李佛我就見到人打醉拳啦。 醉拳係飲醉酒先耍到噶嘛。 就扮飲醉酒啫。啊，即系咁样啫。咁啊，苏灿，咁其实佢对于黄飞鸿嚟讲咧，都系亦师亦友嚟噶啦。亦师亦友嚟噶。咁啊，另外一个头先讲咧，就系、是、另一个叫苏克虎。苏克虎都系少林拳嘅学。但系我而家就揾唔到即系佢学嘅系北少林就系、是、南少林。 苏克虎同阿苏灿系冇关系噶嘛？ 冇關係嘅。 OK， 但係咧，佢就話佢咧就係學過少林拳，就傳咗套咧叫做十形拳。咁而家我哋成日都話十形拳啦，龍蛇虎豹學獅象馬猴雕啊。咁都係由佢，即係就呢一套功夫啦。咁咧呢個功夫咧，而家洪拳裏面都有教嘅。 係 洪拳裏面有教嘅。好啦，咁咧就一個叫做黎仁超。黎仁超啊，就弱啲啦，即係唔係好多資料啦。咁啊，黄麒英啦，黄飞鸿个老豆啦，洪拳啊，洪拳大师啦，咁另外一个咧就叫做黄隐林啊， 黄 隐林就香港就好啲，就出名啲嘅， 系 点解咧？因为其实头先我讲咗好多咧，都喺香港都唔系好见佢啲传人啊，可能佢啲功夫留翻喺自己乡下啦，咁就黄隐林咧就收咗几个徒弟咧，或者佢哋个后佢个再传弟子咧，都有落到嚟香港。就将佢嗰套功夫发扬光大嘅，咁呢套功夫叫咩名咧？好劲嘅，叫合家拳。 咦，听过喎、 啊，合家嗰日关德兴学嘅咪合家咯。 哦， 系啦，阿关师傅学嘅就合家拳啊嘛。但合家拳后嚟咧又分咗两条水嘅、 啊， 一条咧叫做白学，白学派香港系非常非常出名嘅一个门派啦。 系 咁、啊、另外一个咧就喇嘛。 喇嘛， 喇嘛，点解？因为咧佢原来咧传闻咧就系、是、咧，合家拳最早期咧，其实创办系一个喇嘛嚟嘅。 哦， 咁后来咧就分咗嚟，一边系佢白叫白学派。 啊、 一篇叫做喇嘛派， 喇嘛派， 喇嘛派，其实三样嘢都系一样嘢，即系合家、白学、喇嘛都系。 咁佢哋即系 本源， 只系个名唔同，但系其实个名套路啊， 套路咧，梗系一定有啲相似噶啦。实际上我冇研究过，我唔敢讲百分百一样啦。 系， 但系咧，个都咁讲噶啦，合家、白学、喇嘛，其实系三样同源嘅。 哦， 系啦， 即系拉埋都系叫做五百年前史一家可以咁讲噶咯。 系啦，好啦。咁仲有一個就鼎鼎大名啦，有人都做戲做過噶啦，扮過佢噶啦，就係鐵橋三。 哦， 鐵橋三梁坤啊， 係 啦。咁鐵橋三咧，最出名嘅佢亦都係一個洪拳大師啦。嗱、 哦， 喺裏邊呢十個裏邊嚟講咧，其實輩份嚟講，鐵橋三應該係最高嘅。 嗯， 因為最高嘅，佢係十九世紀初人嚟嘅。 哦，十九世纪 初人物嚟嘅， 系 啦，咁佢辈分应该最高嘅，因为点解咧？黄飞鸿学嘅铁线拳都系跟铁桥三个徒弟阿林福成学嘅啫嘛。 咦，咁啊真系 系啊，高两倍噶， 即系师公嚟噶咯，其实可以 系 高 两倍噶，冇错啦，咁样啦，所以咧铁桥三，铁桥三最犀利就铁线拳啦，咁学佢都系属于洪家拳啦，不过呢佢哋呢一批嘅洪家拳咧，就即系喺武林中人讲咧，就叫做老洪拳啊。 哦，点样话老 老洪拳，即系较为原始啲嘅， 原始一辈嘅 系啦。因为点解黄飞鸿后嚟咧，佢好人，人有讲过好聪明。 系啊系啊，你讲过系啊。 你都识咧，将好多嘢咧，即系将佢演化。咁于是乎咧，就佢喺啲洪拳落到佢个手上边咧，就开始系有啲里边，我哋叫做咩啦，演变啦，即系加咗好多新嘢落去啦，即系精益求精啦，所以又叫做新洪拳。 哦，新洪拳，即系呢个就黄飞鸿嗰派嘅。 黄飞鸿慢慢传落嚟嗰呢边派啦，系啦。 即系林世荣嗰啲其实都系新， 属于新洪拳、新派洪拳嚟噶啦，系啊。咁旧时嗰班洪拳咧，就譬如话有一种拳咧叫三展啊，三展拳 啊， 咁啊，武林中好出名，譬如谭家三展啦，有洪家三展啦，三展拳就系老洪拳嘅其中一种拳法。 哦， 即系较为硬朗嘅，唔系咁讲究咁多唔同嘅出手变化咁样嘅，系咁样咯。 哦，其实佢哋都好多门派，即系你话十府咁样， 广东 系咯， 广东系好劲嘅，广州特别广州佛山南番上一带，喺清末嘅时候简直百花齐放。 哇，即系而家谂翻你嗰阵时嗰啲，譬如啲武馆啊。其实都相当旺盛喎、 哦，梗系啦， 系啊， 嗰阵时因为点解咧？嗰、那个年代咧学功夫咧，唔单止系健身啊，最重要可以搵食啊嘛。 哦，搵食同埋 搵到食啊嘛。 防身需唔需要啊？嗰阵时多唔多拆仔、啊？ 防身更加要啦，嗰、那个年代好。俾人蝦噶嘛， 系咁啊，所以 吓边有咁多警察喺身边嘅，随时俾人蝦啊嘛，所以啲人咪要学功夫，学得功夫梗系要打啦。 哦， 所以咧，我又呢个又要提一提喎。嗱、 啊。 我哋而家成日讲广东十虎十虎啦，讲到好似好英雄咁样啦。 系啊系啊， 其实讲真，老虎喺民间嚟讲咧系恶人咁解。 哦，系咩？ 即系十个够恶嘅人。 哦，即系咁讲嗱，中文字啊，龙啊、凤嗰啲就系用喺皇室嘅。 系。 咁虎咧就我嚟形容。 虎系民间即系恶，凶吓凶恶。 哦。 够恶咁解。嗱，而家我哋香港。深受呢个广府文化影响咧， 系啊系啊， 我哋咪成日称呼一啲嗰啲黑道中人叫乜虎乜虎嘅， 啊， 喂，谂翻转头啫，广东十虎系咪呢一啲人？ 系、啊，即系 会唔会有啲咁嘅谂法咧？ 啊，即系可能又有啲徒弟啊，大家一齐去到互相守望帮助咁样。 不讲真，以前嘅教头唔打，边能够享名堂？收徒仔啊， 咁啊啱啊，年代不一样啊嘛， 唔通咪真系卖广告咩？冇可能噶嘛， 以前都未必有广告添。 唉，真系以前真系有人嚟上门嚟就系、是、挑战你噶嘛，去争地， 哦，即系真系有踢馆噶以前 吓，梗、啊、有啦、啊，就要黄飞鸿嗰啲，佢唔打得嘅，佢俾人睬佢啊，点会请佢做教头啊？ 系哦， 你有实战经验得噶嘛，唔系得我讲住攞文凭噶嘛。 咁佢哋自己，譬如广东十府，佢哋都有自己架部噶。 系 咁，佢哋有自己架部之后，佢哋又会唔会去出边其他嗰啲架部嗰度又 互相切磋交流咁 入去。我真係唔知喎、你問到咁深入，我真係唔係嗰個年代。 我都唔係啊。 我而且我睇嗰啲小說咧，我都好較為小心佢哋講啲嘢，因為點解咧？冇人好似匿喺個床下底睇佢做嘢咁樣，冇乜可能噶嘛。咁但係你問，但係入毫無疑問喺嗰個年代啲十位嘅學，肯定係成個廣府啊。里面咧较为出名、较为人知嘅人物嚟， 但 系俾人归纳咗叫广东十府。 佢哋系咪？ 其实应该唔止广东十府嘅，唔止十个嘅，好多好叻嘅师傅嘅。不过十字系完美咁解啫，即系凑够佢一齐讲咁解咯。 我见佢哋都好似有几个年代嘅朋友啊，即系譬如头先阿佳哥咧，又喺度话譬如黄飞鸿嘅师公啊，即系 横跨咗成百年噶中间、那個。 系啊，系啊，咁所以其实系后人即系叫做。叫追捧翻佢哋就叫廣東十府， 就咁、不過裏面都有一樣嘢嘅，就洪拳真係毫無疑問都係最犀利嘅嗰個年代。 係啊， 幾個師傅都係洪拳高手。 其實到今日香港嗰個洪拳咧發展得好好，我哋有啲好多洪拳嘅高手咧係出外去到比賽啊。即系攞埋奖，即系代表香港攞奖翻嚟，所以都见到嗰个发展咧，其实相当之蓬勃呢、這个。 你讲得啱啊！不过呢样嘢，你呢句说话就可圈可点。 啊？ 点解咧？你都話喺外邊發展 啊！ 好多好多，你知唔知啊？我哋而家啲傳統功夫啊，好多外國人嚟香港學。 我知道啊，我知道啊。 然之後拎咗去外國，反而香港講真，我經歷嘅，其實係識微得好犀利。 哦， 識微得好緊要。係啊。 咁我哋自己香港人就要快啲學翻啊！呢啲 隨意啦，唔好講啦。依家依嘢都係靠睇自然噶啦。 強身健體啊嘛，你上次講過噶嘛，話洪拳啲人普遍嚟講長命啲啊嘛。 啊，呢個係事實嚟喎。 係啊， 真係喎，我經歷過都係喎，好多幾個大師級人馬都九啊幾個百歲，好犀利。 係啊，講到我心足足咁，我想去學洪拳。好啦，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嘉哥。 好，唔該，拜拜。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海俊杰，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和打机啊、读书啊、打工一样是按部升级的，即是什么呢？即是说你打了第一针就要按时打第二针、第三针，这样疫苗通行证才可以继续生效的。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系啦，听到好多呼吁啦，咁啊啱嘅疫苗通行证咧，大家都要按时咧就打翻呢一个疫苗啦。如果唔系咧，就好难会继续持之有效啊。咁啊，其实见到即系虽然好多嘅措施放宽咗啦，咁啊，但系疫情咧都仲系有几千几千咁，令人都担心啊。咁所以大家继续做好啲防疫嘅措施，咁就算系措施放宽咗，自己都要小心谨慎先至好啊。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嘅，先听听7:30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寻日在泰国曼谷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双方团队经磋商之后，就稳定发展双边关系达成5点共识。第一，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没有变，亦都不会变，共同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践行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加强高层交往和对话沟通，并且不断增进政治互信。第二，是尽早举行新一轮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共同为企业提供公平、非歧视、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第三，是积极评价今年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系列活动，尽早举行新一轮中日高级别人民交流磋商机制会议。第四，是尽早开通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加强防务涉海部门对话沟通。最后是共同肩负维护国际地区和平与繁荣的责任，加强国际地区事务协调合作，努力应对全球性挑战。

台话你知。 用啦， 唔用， 唔用好易出事噶。 我点都唔会用噶啦。哎呀， 我都叫你运货嗰阵要用手推车噶啦，你依家整伤对脚啦，何苦呢？ 我自问我双腿有心有力，估唔到都系整亲。唉， 运货搬重物最忌就系逞强啊！如果啲货太重，就要考虑用机械辅助设备，例如用手推车嚟减低搬运所需嘅力度。尤其是需要将货物运送去一段较长的距离啊！ 我知错了，咁你可唔可以帮我松一松对脚啊？ 可以，提埋你啦。平时翻工嗰阵咧，都要定时做下伸展运动啊，咁就可以减低肌肉、筋骨劳损同埋受伤嘅机会啦。 冇问题，但系我有多个请求啊，就系、是、我想休养几日。呢、这个货仓嘅货靠晒你搬啦、 啊！吓、啊，咁都得？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 喂，到未啊？ 就到啦，转个弯就系啦。 喂，又转个弯啊？仲要？哇， 风景靓咧！其实香港仲有好多靓山噶，香港行山节就同你推介香港各条行山线路，睇尽香港靓景。 第一集带你去到太平山同狮子山，体会香港日与夜。 香港行山节 主持白元浩、阮仲阳， 星期六下昼四点半，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好嚟到礼拜五啦，系时候讲下波啊吓，咁因为咧世界杯啊如箭在弦咯。小白今年中意边一队波啊？ 今年如果要睇嘅话咧，咁、我自己如果真系讲话有冠军上，我自己认为咧、阿根廷 系、 除咗系因为有游戏开发商啦，咁佢自己都玩过一次啦啊，咁亦都之前两届都成功预测准啦，咁今次咧佢哋就预测系阿根廷啊，咁美斯就呢个游戏话，咁佢就话到美斯终于都可以喺世界杯嗰度咧就封王啦咁样，咁、但系今年咧其实大家都知道咧，美斯去到巴黎圣日耳门踢波嘅时候咧，佢成个嘅踢法咧其实佢有一个好明显嘅改变嘅，佢、以前咧经常都会喺前场特别前锋线嗰个位置，可能喺对方禁区嘅位置咧。不断游走啊、扭波啊，跟住就入波啊，各样嘢。咁所以佢入波数字以前系真系相当惊人嘅。咁但系而家你睇翻啊，其实佢开季喺法甲开嘅时候咧，佢无论系入波、传播各样嘢，其实嗰个数据相当之靓仔嘅。即系以一个球员嚟讲咧，佢而家唔系话球唔球王先，以一个球员嚟讲咧，佢嗰个数据系非常之出色嘅。咁佢哋大家都见到啦，佢个喂波嗰啲位咧，其实都相当之到位。咁如果佢用翻呢一种嘅风格，唔系话一定要全队阿根廷咧去到比波美斯，而反而咧。美斯而家好識得做十號位啊， 係。 咁佢呢個咧係一個真係要好值得讚，因為佢唔係淨係諗住自己入波，佢點樣去到喂波同埋幫成隊阿根廷隊激活。因為大家都知道啦，球會同國家隊最大分別就係國家隊你幾年先行埋一次，去到睇呢個世界盃想攞冠軍。咁你球會其實一定係日夜都係對住嗰班隊嘅，就肯定夾到慣曬。係。咁如果你美斯能夠咧 做嗰個串連嘅工作， 係啦，喺阿根廷隊都能夠做到一個出色嘅串連工作，將成隊阿根廷。激活咗，因为阿根廷老实讲，佢球员嘅质素一定系高嘅，先至可以入到国家队。而佢咁多年以嚟都证明，其实佢哋实力系不凡啦。咁多年大家都知啦。问题点样激活咁多位嘅球员咧？我谂嗰个十号位咧，即系美斯做得好咧，就好大机会。 因为同埋你睇翻啲季前热身赛咧，即系国际热身赛，阿根廷作客咧5-0咧大炒呢个阿联酋嘅。 系啊， 阿联酋啊唔系好够班啦。咁但系与此同时咧，其实睇埋呢个神射手方面咧，咁啊都。 啲歐洲強國啦，都有啲唔同嘅入波能手，包括利雲入波司機啦，咁樣波蘭嘅前鋒啦，咁啊，C 朗咧有少少唔舒服，唔知出唔出到場啦。咁但係咧就 C 朗係咪個心唔舒服啊？ 唔會啊，我覺得踢球會佢好想踢球國家隊好想踢得好，呢個係一定噶啦。同埋今年我都預測葡萄牙都真係有啲冠軍上啊，個中前場都幾誇張啦。咁頭先小白有講啦，譬如話喂美斯有冇機會攞到神射手啊？即係金靴獎咧，都有啲機會，因為咧睇有冇當然要睇球員嘅個人能力值啦。與此同時就係你要睇埋分組賽咧，其實多唔多魚腩啊？多魚腩咧，你可能大炒到6-0咧。咁你咪好容易可以攞到神射手咯。 系啊系。 如果你叫做硬戰連場咁樣，喂即係對啲強手，譬如德國對西班牙，好難大手成交噶嘛。即係大家都有比較強勁嘅一啲防務嘅工作咁樣啦。咁另外你話荷蘭方面啊，迪比啦咁樣。咁至於森巴黃牌啊，尼馬啦，咁呢啲都有機會即係叫做神射手嘅大熱門嚟嘅。 我再睇翻咧，其實阿根廷隊佢而家本身係 C 組啊嘛。咁C 組嘅同樣。同一組別嘅對手，譬如沙特阿拉伯啊、墨西哥同波蘭咧，咁我相信大家都睇到個大熱門出線嘅多數都係阿根廷一定有份啦。你唔好諗佢係咪頭一位先，咁但係佢出到線，即係喺能夠上到上去咧，去到淘汰賽嘅時候，嗰個機會都相當之高。 係啊，咁不過都亂局嘅呢一組，即係波蘭，你大家都會覺得係踢手波啦。但係近幾年咧，其實墨西哥好進步啦，同埋墨西哥嘅門將，即係好似阿吳鎮宇嗰個門將。其实踢了很多年的了嘛， 啊、 但他都是把守墨西哥最重要的一关咯，这个都是重中之重来的。咁近排呢啲叫做国际热身赛呢都反映到一些球员的状态啦，以至成队国家队的状态啦。咁昨日就小弟都特登抽空睇下即係日本对加拿大啦。咁申浦一真係喺日本俾人闹爆咗啦，以为昨日呢踢场好波啦，点不知呢主场日本主场呢都1-2输咗俾加拿大啦。咁、其实都令人都几担忧嘅，老老实实，即系究竟个前锋线点去进步咧？咁样系咪先？ 咁你见到其实加拿大本身咧 F 组咧都有少少鱼腩嘅感觉噶啦。 加拿大系踢前面嗰两个锋啫嘛，我白啲讲，即系你踢拜仁嗰、那个。 咁但系你谂下， 踢美职联咁样系嘛？ 如果嗱，而家日本队本身咧，佢喺E 组嘅时候，佢有边队？西班牙、德国，你已经本身好难赢噶啦。你再加埋咧，其实啲季前赛又踢得咁鬼差咧。 不过嗱，唔好一面泼冷水。嗱，小华我都知道你都系颇为喜欢日本队嘅，咁我 咪有种恨铁不成钢嘅感觉。 我派一粒糖俾你啦。有阵时呢啲国际热身赛咧，其实咧有阵时就会隐藏实力，或者咧正所谓咧。兵家有云，兵不厌诈，会唔会摆出一个阵就是哎、好似危危乎？ 今次我唔信啦，即系如果你问我日本队系咪都系用呢个易如我诈嘅套路咧，特登留实力咧，其实我唔觉，因为佢哋都好讲究咧，即系赛前嗰、那个气氛啊，甚至乎嗰个嘅个攻击嘅力啊，咁而家都系。加拿大 是啊， 都踢到咁樣， 算啦。 不如捧，如果你問我嘅話，支持翻。如果亞洲球隊，可能韓國，可能南韓仲好。 因為咧， 起碼孫興敏而家戴住面罩，佢都出場啊。 但老實講，如果照球員逐個稱咧，或者留歐經驗咧，即係日本個能力值真係比南韓高嘅。講句老實話，只不過咧，我都係將個問題歸咎喺申浦一領隊嗰度啦。嗱，教咗日本隊4年啦，冇話有陣時領先嘅時候咧，會出盡力大炒對方。其實咧，琴日嗰場波咧，日本都係入波線嘅，仲要好早段就取得入球。 咁結果點啊？ 結果咪喺主場都要輸俾加拿大咯。其實呢個係幾冇 point 嘅。當然啦，即係選人方面，我成日都會啦，古橋亨同埋旗手凌央。咁你西奧迪貓寶你又唔選，咁前田大賢你琴日又冇乜落場喎，咁。你3000分又好似有啲唔舒服，冇落場。咁當然你話踢九保健英同埋另外南野拓實得唔得？其實南野拓實真係冇表現啊！好老實講一句，即係大家真係要留意住日本隊嘅中場線或者中前場線有啲咩嘅負 fit 咯。嗱，除咗講日本咁，都要講埋南韓嘅。 日本最出名就係今年係咩咧？ 咩啊？ 件波衫， 件好靚係嘛？唔係 冇啦，冇乜 point。 唔係南韓件波衫都好靚啊！我講翻先。咁孫興敏。 咧又發生呢個清風俠去操波，因為佢之前個面骨俠嗰度咧未要做個小手術。 係啊，而家佢做完手術之後，發現隻眼下底嗰個眼窩位咧有少少疤痕，即係 fans 又一定係擔心啦。 係啊， 咁啊，但係佢自己都話會唔會影響嗰個嘅表現咧？嗱，表現。唔知嘅，咁但係咧，其實佢都講到明，就係佢今次都係冒住再受傷嘅危險咧，去踢呢個世界盃嘅。 啲南韓嗰組易啲出線喎，反而我知。 係啊，所以咪話其實而家 南韓嗰組同組有咩隊伍啊？ 葡萄牙加納烏拉圭。 係咯，嗱，葡萄牙就篤定啦，加納同埋烏拉圭 係 都有啲機會偷雞啊， 有得碰啊，係啊， 有得偷下雞㗎。係 啊，反而如果你話日本輸咗俾加拿大，咁你喺同組嗰度，西班牙、德國都已經。兩隊我都可以話本身係篤定嘅， 仲有一隊係咩啊？ 哥斯達黎加， 哥斯達黎加突然間同你踢開南美森巴足球，搞唔掂咁啊！ 咁而家咪變咗 E 組嚟，其實即係我都唔想咁講，日本隊變咗做魚腩，好似係 都講多少少啊。譬如英格蘭咧，其實英格蘭我覺得今年都個陣容都齊整嘅，睇下修夫基點樣帶領一班叫小將去發揮啦。 英格蘭就好多朋友嘅情意結啦，但係始終有個好嚴重嘅問題咩咧？就係去到國際大賽咧，啊硬係明明對波啲人腳都齊啦，踢唔出嗰啲風格嘅喎。 嗱，你講開呢個咧，其實我覺得近年咧，巴西都踢唔出風格，即係踢唔到嗰一類滲透式嘅森巴足球啦。但係，我覺得今年有機會有啲逆轉，因為咧真係用正十號即係尼馬咧，即係叫做攞曬個權力核心去用波咧，可能咧會好啲，即係變咗前邊咧，即係譬如阿斯圖嗰兩個球員啦，即係加比爾啊同埋治西斯啊咁樣，咁再加上就係你查理神出唔出到咧，可能會有啲即係進攻味道可以俾大家睇到，咁啊即係要睇下尼馬啦踢成點啦， 同埋尼馬喺巴黎都交慣波嚟㗎， 同埋佢咧卅歲啦嘛，尼馬。開始成熟啦， 係啊！ 我覺得一個球員咧，即係嗱，你早 唔會咁輕佻。 早一兩年咧，睇尼馬呢個球員咧，覺得哇，即係仲係做緊啲插水嘅動作， 心浮氣躁， 係啦，即係諗住啊，我推入去，跟住搏啊，插水啊，扮嘢啊。咁其實咧，我見近年咧，尼馬少咗呢啲， 穩係穩陣咗，穩重咗。 咁你本身係一個勁人嚟㗎嘛，咁你咪扭過佢囉，做咩要插水啊？同埋今次因為其實咁多 VR 啊嗰啲呢你插唔到， 好難偷雞。 另一個黃牌， 係啊， 跟住如果突然間有啲衝撞式嘅冒犯同球證嘈多兩床， 紅牌添啊， 兩黃一紅。跟住你令到個國家即係攞唔到獎幾咁唔好呢咁樣。嗱即係往後啦，可能晨光呢個環節呢會同大家跟進更加多呢一類叫做世界盃嘅資訊啦，即係少少地都 update 下 ,update 下啲賽果啦。咁除咗呢個世界盃熱潮呢，其實呢港超聯啊，港台電視32呢都有波睇嘅。咁幾時有得睇呀？禮拜六有一場大戰嚟嘅，東方對李文啊，咁呢場就我覺得好值得睇喺旺角場上演啦。咁你話喂唔睇電視機入場得唔得？支持本地足運係我最贊成嘅啦。禮拜日啦，另一場都喺旺角場嗰度咧就上演啦，就係傑志對和富大埔啊。咁樣兩場波咧，港台電視32咧都會有得睇。 係啊，咁如果嗱有本地波睇啦，但如果你都想即係睇翻曬咁多場波，你又即係唔想俾錢嘅，其實都有啲商場講到明咧，佢會播足咁多場嘅。 你頭先講世界盃嘛？ 世界盃啦，咁你自己即係聽眾自己揾下邊啲商場，自己可以睇曬咁多場波啦嚇。 这地球这夜留别战斗，风暴来火浪来别要走，不舍弃留原地总会有契机，受压力跌低，受侮辱跌低，提笑面对但记住胆气，看着疯癫世界就当那怪兽。以学会不必轻易发火，能沉住气，但我坚走错，总算是真正变大个。原来有互相心照开窍，集合高招再击退对方一个二个。求此秘能源，秘技练完之，如怪我，于是又叫运气失去，连亦叫力气减退，还望有士气不断如水。但记住胆。 找不尽借口，从无面对万事得得失失，最后只教我内疚。现实用梦想打破，将我双发颠倒，便只妥协的且是落狗。现世上害人最大坏人先若太久，要遗憾再没法补救，成败也没法追究，承诺我绝对不再逃走。 7:53啊，佢郑伊健嚟紧开 show 啊吓，遇怪魔我识得变大个啦，咁啊，同钟哥讲下呢一个嗱，头先咧你翻到嚟咧就路路畅通啦，但系咧，琴日咧我睇到一单新闻都几夸张，话一个咧客货车司机咧误闯呢个卢吉道啦，我睇佢成架车咧系新速速， 佢运咗24小时喎，差唔多， 跟住 咧 翻出嚟啦。 佢最后走咧系两边沙板咧爆晒啊，阴公！ 佢净系沙板爆晒，即系好似咁讲好黑心啊！就系两边沙板爆晒，佢都算高兴啦。 真系， 佢嗰条路基本上佢嗰架车个 size 行唔到嘅。 系咯，原来系咁、 啊。 我真系唔知道咧。其实我揸咗咁耐车，首先就好少揸去山顶嘅，揸、都系揸去嗰个山顶广场。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parking 即系正正经经你上山顶，我哋呢啲普通市民梗系上到去嗰个广场 商场嗰度， 其他嗰啲位都无谓涉啦，人哋地方。 但系咧呢、這个叫做。司机 咧，這個、波仔啊， 系外籍司机嚟嘅。咁、 哦、 咧 ，Hello， 佢都好惨嘅。其实、你即时喺度谂咧，点解你无端要上去？系咪有客人啊？要载客啊？等等性性嘅原因啦、啊。咁、正常你唔识路上去，你用乜嘢嘅软件上去？ 系、啊，用通用地图咯、 啊，地图啦、 啊啊，地图会唔会叫你上去啊？ 系嘅，嗱呢个咧你就要量， 即系完全唔知道啊，进退失据啊，即系喺嗰个路吉道， 唔系话系喺边度揸车，又或者你系边个国籍咁样啊？其实你稍微揸车咧，你第一样嘢上车之前啊，你就先睇咗究竟你自己个车嘅 size 噶嘛。但有一个好简单嘅道理，香港有好多停车场，唔好话巴士或者咩啊。有啲七人車已經入唔到噶啦，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噶嘛，即係佢譬如話1.7米以下，你先可以入到去。 即係嗰啲有一個告示話俾你聽， 係啊。但係如果你即係你唔留意嘅話，地圖都唔會講噶，即係唔會話呢個停車場你嗰架車唔入得，佢唔會話俾你聽噶嘛。你一定要去到嗰個位，你見一見，哦喂，真係唔得，咁你就唔好夾硬嚟啦。 但係佢走唔到，我估佢呢个 size 咧，去到嗰个卡住嗰个位咧，佢、倒车倒唔到。 佢七人车本身系太大架，咁但系其实你睇翻即系过去四年 咧，真系好心痛啊！架车其实 过去四年其实有两架的士都曾经被困过呢个位嘅， 系嘛？ 系啊，即系佢唔系第一架嚟嘅。之前都有的士大哥咧就误闯呢个位，咁亦都系塞住咗喺度。咁当然系你好彩嘅，咪冇刮花咯。你好啲，因为的士个车身已经冇佢呢架七人车咁长， 咁阔啦。 系啊，咁有阵时被困都冇办法。咁佢呢架即系。运咗成日咧，难搞啊！ 点解运成日搵唔到人帮手啊？ 唔系，已经搵咗警察哥哥帮手噶啦， 都唔知帮到啲乜嘢手、 啊。因为咧，佢最后系硬爆啊！即系嗱，即系收音机旁边嘅驾驶人士咧，你听到阿 O 讲硬爆呢几个字咧？ 其实淌血啊，好似攞把刀锯你忽肉咁样噶嘛。即系嗱，就算你中意架车，唔中意架车，或者好似坊间咁样，唉呢架我工作车嚟啊，脚车嚟噶咁样，你脚车都痛噶嘛，大佬啊， 系咪 先？即系我睇到呢幅图片咧，呢个画面咧，真系 系花晒粒晒， 花晒粒晒啲玻璃，都碎晒。咁咧，啲警察哥哥咧去到梗系帮手啦。其实咧，警察哥哥上到去咧，原来有一架咧迷你。你嘅呢个特别车咧， 佢哋 喺船上， 专系 serve 呢条路嘅，随时 识揸咯，识玩咯，系咪先？我哋特登 serve 过 呢条路都要巡逻噶嘛。 Mini 版嘅警车咁样， 我 几有趣 啊！嗰头啊，我唔知佢嗰个路口有冇写明啊，即系有啲告示咧就话咩架车几长啊，噼里啪啦。就唔好駛入去啦， 可能都有啲嘅，不過冇 alert 咯，即係你知道大家揸得車耐就信自己多過信路牌㗎啦，係 啊， 咁可能咧，即係要喺呢啲語音嘅地圖嗰度咧，其實都要俾翻啲告示大家，我覺得，即係嗱有陣時咧，大家用啲唔同版本嘅叫 Apps 地圖咧，佢會同你講埋限速幾多㗎嘛，即係譬如你揸到幾多嘅時候，嗱呢條路咧就限速50嘅啫咁樣，我記得有一個地圖係可以咁樣做嘅。即系个 app 系可以，咁但系即系希望你唔好超速啦。但我唔知道有冇啲地图可以加呢啲功能，话譬如你转入呢、這个卢吉道嗰度咧，如果你架车系车身几多几多咧，你转入去咧就即系白啲咁样讲，你就出唔翻嚟噶啦。 呢、這个难好多。 不过你讲阿欧讲嗰啲语音地图咧， 都系搞唔掂啊。 唔系啊，其实我唔系好敢用嘅， 哦、 因为有时咧，如果你夜晚揸车。你又唔識路，跟住你開個語音地圖，佢會教你。 係啊， 我成日覺得咧，佢會唔會講下講下 講第二樣嘢， 講多啲嘢。 哦， 你今日食咗飯未啊？今日嚟唔嚟我嗰度啊？哇！要你一個人揸車， 嚟唔嚟我嗰度好驚喎呢句。 如果你夜晚揸車經過啲某一啲地區，突然之間個語音地圖咁樣同你講嘅，你唔驚啊？ 係啊， 講時講啲咩？ 前邊轉又可以翻到我屋企。 係啊，嗰啲咩陰陽路80會唔會拍呢條橋㗎？係 咩？ 如果係嘅話，咪揾我寫啊！ 即系要拍啲灵异电影，可能嚟紧都可能要加入呢啲电子元素啊，老老实实啊，即系嗱，讲多少少啦，翻查记录咧，上年好似小白咁样讲，上年九月咧，其实已经有几架的士咧运过噶啦，咁样据悉啦，卢吉道咧部分嘅路段咧，属于禁止驶入嘅封闭道路嚟嘅，过往咧有司机咧都唔识路啦，咁啊搞到咧进退失改咁样咯，即系其实都几难搞，我自己觉得呢啲情况。 其实咧，即系好简单，我成日我。自己個人習慣就有啲戇居嘅，其實係通常咧，即係我會好留意自己嘅車嗰、那個即係、那個嗰、那個體積係點入唔入到啦。另一樣咧，如果我真係唔識路，我真係唔識路，同埋我正話都講咗，我唔用地圖噶嘛，我通常會泊喺遠嘅地方， 行咯， 徒步行過去，入唔入到先？如果即係睇一睇入唔入到先，如果入唔到嘅話。咁咪喺嗰度行入去咯。 呢个时候啲的士师傅可能又会攞翻， 唉，信呢啲科技嘢，攞翻本地图王出嚟先啦。 地图王几耐冇人讲过呢几个字？ 哇，地图王应该九零年代嘅产品嚟嘅， 唔知而家做，而家应该真系唔知。 其实跟油站一齐买噶嘛， 系啊，即系嗰本地图王咧，啲阿叔咧一上去唔识路咧，佢就真系 揭揭 咁佢揭完佢又真係識㗎喎， 記住咗嘛，記住咗。 但而家大部分人都係聽啦，即係要靠嗰個語音系統咯。你好少去睇地圖 㗎。哦，咁聽都好嘅， 但係慢啊。如果你喺市區聽佢講得話轉右，你都轉 已經 過咗啦。 佢永遠遲一個路口講。係 啊，所以要數路口，用地圖都識得數路口。 而家禮拜五路路暢通啊！ 港人士亦都納入新安排。另外，政府已經採購復必泰二價新冠疫苗，最快今個月底到港，目標下個月可以開始接種，詳情有待公布。本港昨日新增8052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本地感染佔7519宗，輸入個案有533宗，再多12宗死亡個案。再多18间院舍共呈报22名院友和2名员工确诊。学校方面678间学校共呈报1101宗阳性个案，涉及907名学生和194名教职员。有18间学校的20个班别需要暂停面授一个星期。卫生防护中心发现本地个案再多5宗 XBB, 1宗 XBD,十宗 BQ.1.1 变异病毒株个案。 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972点，系升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6，日元140.45，瑞士法郎0.953，加元1.333，人民币7.158。英镑对美元1.186，欧元对美元1.036，欧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0.01美元，卖出1760.4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系为该区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码头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只系近住元洲仔一段咧，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喺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香港单车馆；咁蓝田入口咧龙尾就喺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数码港的资讯道来回方向就比较挤塞，近数码港道那一段，在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就接近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就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黎围对出，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着珠海学院一段都是车多。另外较早前窝打老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窝打老道去大角咀方向近着上海街的慢线仍然封闭，而上海街去尖沙咀方向近着窝打老道八号的快线都是封闭。油塘的高超道都是受水管急收影响，高超道去回观塘方向近着大本营的快线封闭，九巴路线14号 H33 214 X42 号 C 去回油塘巴士总站方向仍然都是要改道行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后生仔唔使加。 未来有咩谂法？佢好认真，写低咗11项咁多，令到周耀辉老师咧谂到好多后生仔咧，其实都系有好多嘢想做，亦都好心急嘅。于是将跳高呢一种随意但专注嘅信念写落歌词，送俾呢一位乐坛新人。 我会有各样方法去生存。 作曲何家明，填词周耀辉，编曲何家明 Agent Chen， 监制 Agent Chen。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黎展锋 To Go》。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周恩来是七十年代中美破冰的关键人物，对中国当时的外交关系，他劳心又劳力。 尼克逊要来访华，内政外交千头万绪。 我知道国家没了你不得，但是恩来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 Oscar 张智豪，对我最有启发的一个外语歌手一定会揀 Ed Sheeran， 是因为一首很早期的作品叫 The A-Team， 就令到我重拾自己创作的这个兴趣。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由即日起到11月20日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香港饶能协会赛马会田绮玲学校铜管乐团为同学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即是出去表演得多了，咁自然就会有多啲人欣赏，自己就想继续去即系追更高嘅层次、更高嘅水平。 对于我哋自身嚟讲，最紧要就系对自己有自信啦、有信心啦，系啦。我觉得呢一个系比于任何嘅成绩可能更加宝贵。 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呢个环节咧，请嚟啊金利丰金融集团啊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啊， 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啊，中国好小白，你好，星期五愉快， 系星期五愉快啊。咁啊，琴日港股咧麻麻地，不过咧依然企得翻喺万八点，失而复得啊吓，最后要跌嘅跌210点啦。不过咧睇嚟咧市场情绪咧都继续咧向好少少啊，特别系乜嘢咧？北水都继续啊买货，港股通琴日咧净买入啊51.77亿元啊。北水咧继续追捧腾讯啊吓，咁啊，宏观嘅大市走向 ，Dicky 嘅睇法系点咧？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好，最紧要啲北水啊，继续嚟，系咪啊？因为咧，始终佢哋买咧，嗱，唔系话佢哋买一定升，但佢哋买咧，都起码佢哋买，咁啊，即系正所谓个供求嘅关系，我哋。中學咧二年班咧，讀經濟係都會明白噶啦。有樣嘢有一班人追捧咯，價格就自然咧就做好啦咁。嗱，不過咧佢哋係咪即係春光水暖就鴨先知咧？我都覺得真係有啲啲嘅，因為咧真係嘅，可能佢哋比較熟悉個行情啦，又唔係話真係透露咗啲乜，只不過大家都會睇得到。啊，即係一間公司最主要嘅一啲盈利嘅來源係嚟自邊幾範？咁如果佢自己都覺得可能佢自己都幾廢寝忘餐去幫襯嘅時間，都唔會差得幾遠啦。嗱，就咁講啲業績咧，我諗即係由騰訊啦，到啱啱新鮮滾熱辣阿里咧，一陣都可以再跟進啦。一句講曬係暫時嚟睇咧，啲季度主要藍籌股，尤其是啲新經濟股咧，業績都比市場預期為之好，咁呢個都非常之關鍵啦。尋日咧就即係有少少表現大相徑庭嘅，因為咧喺尋日咧即係人民網亦都有啲報道就話，即係其實內地咧即係都要點啊，即加緊咧呢一個咧加快呢一個電子遊戲產業嘅佈局。咦，唔係限打機嘅咩？係限啲小朋友啫，心智未成熟嗰啲啫。 成年人咧，你得你打親跑都冇所謂嘅，政策而家都係咁，咁所以咧，即係大家都本來咧，即係有個本來少少擔憂，就開始咧就慢慢就正面啲。咁當然啦，即係尋日騰訊有一件事啦，咁都見得到咧，佢即係佢嘅股價啦嚇，即係同呢一個即係美團，好似我尋日朝頭早咁講咧，都係幾唔同嘅，係都跌過下嘅喎，咁但係咧都可以走翻上去。咁啊，仲有咧，尋日個港股都係啦，曾經都跌過好幾百，咁但係咧個跌幅都有所收窄。咁而咧再睇埋咧，就阿里嘅業績亦都唔錯啦。咁所以咧，亦都見到外圍美股都係又係嚇開得低咧，但係收又收翻高啲，即係個跌幅又收窄。咁所以其實最主要嚟講，好似我尋日都講過幾樣嘢啦，就係呢幾樣嘢如果繼續都會係維持住，而我個人認為咧，已經係一個不可逆轉嘅趨勢。第一就是、美金已經見咗頂，第二咧就係、是、講緊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咧，有機會喺即係5%接近嘅呢個水平咧，就係、是、已經見頂啦。咁即係話距離高原期就不遠矣啦。咁啊，去到即係出年第一季就已經係加到去呢個位置啦。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咁再加埋咧，亦都冇逆轉，亦都相信繼續暫時都會維持。就是、我哋嘅港元匯率嘅相對嘅強勢，哇！好耐冇見過反彈咗咁多啦，你知啦，成日都係嗰個咩藥方保證啊，嗰頭近噶嘛，即係7.85啊。咁而家都上翻好多，咁啊，港匯強，港股冇得弱，咁我過去都講好多噶啦。咁所以咧，即係而家仍然都係大漲小回。咁但係你話，琴日咁跌成400-500曾經，咁跟住又收翻窄。咁咪大漲小回咯，都幾正常嘅，因為話曬都低位升成4000啊嘛，咁所以喺而家呢刻咧，即係投資者部分嚟講，又要再調節下自己啲心態咧，即係又好難再望翻去上次14600嗰啲低位㗎啦，即係呢個我都覺得基本上係年內低位，咁當然呢、這個即係估底其實係好難，但係我都真係喺呢一個十月全城哈魯為股災月之後嘅兩日。都真係公開講咗呢個自己嘅睇法，即係起碼你冇聽過黃德基講喂萬二啦，首先咧，即係永遠都係咧跌嘅時間恐慌噶嘛，咁但係跌嘅時間你都要即係要理性、客觀、冷靜咧，其實即係唔係咁容易嘅咧，咁我都即係為咗即係呢樣嘢咧，都有少少沾沾自喜嘅，但係應該咁講啦，即係最緊要都係普羅股民有錢啦，即係你估啱我指數又點啫？我冇放手就得嘅咁呢個都係。無奈啦，因為永遠都係㗎，跌嘅時間咧就恐慌，係咪啊？升嘅時間嚟亢奮，到而家咧都未肯會上車個噃，因為原因就係大家睇得未話好定喎，硬係覺得就係爭啲啲，唔知爭啲乜嘢咁啊！咁幾時先入翻市咧？即係我都會覺得無奈，可能啲散户就係升到20000樓層啦，即係20000樓上咧咩？咁啊入翻咯，即係咁，多數都係咁樣咯。所以有時即係理性客觀。冷靜啲嘅話咧，都會係又係股神嘅金句咯。即係 be greedy when others are fearful， 即係當別人恐懼時，你都可以貪婪啲啲嘅。咁當然喺而家呢一秒鐘，你問我咧，咁我又會覺得係的而且確係過咗去最理想嘅時候。咁但係喺而家呢一刻，如果你話講未來十年啦，講股值啦，以至到講而家嘅指數咧，我都樂觀嘅。嗱，唯一一個少少變數就係而家嘅內地亦始終都係惡化咗，因為同防疫嘅政策咧，有少少就係出入嘅，因為防疫政策係想防5+3咁，但係實際上疫情就係有少少惡化啦。咁慎防就係究竟會唔會一啲風控嘅管理開始又再嚴緊啦？咁呢個都係要留意住嘅。不過我都會係過去亦都講過噶啦。即係對於呢一個內地防疫政策，我都形容過呢一件事咧，就係點樣咧？就係明咧就等，暗鬆就撐經濟呢幾個字咧，我都講俾大家聽。所以睇嚟而家內地嘅政策都係行緊呢個方向。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就即係市場喺而家呢一秒鐘，即係你話純粹講風險咧，都唔算太大。即係撇除你話俄烏戰爭啊嗰啲之外啦。 嗯，咁啊，正话都讲，如果我个人咧又唔理性又唔感性咧，咁我最应该做嘅就系问一问阿 Dicky 啊，咁啊就系嗰个阿里正话都讲咗少少啊，咁阿里又派咗成绩表啊，咁啊比预期好啲嘅，咁但系如果长远嚟睇呢只股，我哋应该点样睇咧 ，Dicky？ 好嗱，业绩咧就真系比预期好啦，因为咧见到 ADR 咧都夹咗成7%升咗上去嘅，主要几样嘢咧，收入增长30%，呢个同预期差唔多。但係所謂嗰個 non-gap 嘅盈利嘅增長19%咧，比預期好嘅，經調整嘅 EBITDA 咧都係 升咗 20% 都比預期好。咁啊，有啲業務咧就一路都虧損緊嘅，譬如淘特啊、淘菜菜啊，咁但係咧都簡單一句就蝕少咗。講緊餓了麼，即係嗰個送餐嘅業務咧，個正數嘅 GMP 增長咧，其實都係有個唔係太差嘅表現嘅。OK， 咁仲有一樣嘢啦，就係點咧？就話會咧，就係加碼呢一個回購。主要嚟講咧，就係喺之前咧，就係都用咗大概21亿美金回購啦。咁啊，嚟緊都會即係再加碼，會係去到即係呢一個令到市場會覺得，咦，會唔會即係好似都係騰訊咁樣咧？一路回購噶噃，但股價都唔升喎。嗱，應該咁講，我哋客觀啲去理性啲去講呢件事，就回購咧就唔係一定升嘅，但回購起碼佢都會去買。咁啊，即係話。都是那句啦，買完點啊？一係註銷嘅啫嚇，咁啊改善投資者嘅權益嘅比例啦。一係就點啊？派俾佢啲可能係啲高級管理層，即係無論點都好，佢起碼都係喺個市場度買咯。咁而家即係宣布所謂嘅加碼，咁我諗即係點都會係正面嘅事嚟嘅。喺而家呢一刻，張宜行嗰、那個即係回購計劃進一步增加到150亿。咁當然啦，唔係話一下子粉粉聲嘅，因為都玩到2025年嘅。咁但係過去。都一直都有嘅，咁所以我都會相信，做到現在開始，譬如話喺而家市場嘅氣氛開始穩定落嚟，業績亦都比預期好，同埋亦都因為經歷咗二選一啊、網絡信息安全啊、好多啲平台經濟嘅規管，咁睇嚟咧，即係經歷完呢一啲嘢之後，開始慢慢穩定落嚟咧，咁大家普遍都會認為啲新經濟股，包括阿里在內咧，係可以回復翻一個比較正常啲嘅業務嘅增長啦。就會係經歷咗已經係捱過咗個監管嘅風波啦咁所以即係有望都唔係疲極太耐啦，因為佢都由低位都已經彈咗好一啲噶啦，咁所以即係暫時嚟講，咁起碼你外圍 ADR 咁樣升，佢今日點樣都會高開嘅。 咁另外手游股方面咧，都有啲一沉又一起嘅消息喎。咁啊，見到譬如喺內地方面，多謝王牌遊戲啦，咁啊，將於咧就明年一月底咧就停運拖累，咁所以都大家有啲隱憂啊。不過內地官媒咧，咁啊亦都發表咗文章，就話支持翻內地加快電子遊戲產業部署。咁到底一起一沉之後，佢嘅前景又係點咧？手游股板塊方面？ 係啊，小白呢個係尋日嘅消息啦。咁我自己做直播都有講到啦。因為咧有間公司咧叫做 Activision Blizzard， 咁啊呢間公司咧就好多出名嘅遊戲嘅，包括有一啲連咧即係比較成熟嘅朋友都會玩嗰個咩 Crush 咁樣咧，又或者同糖果有關嗰個咧，即係大家應該都估到㗎啦。咁好啦，簡單講咧，呢一間即係公司咧就係好搞笑嘅喎，好多人都中意佢喎。點解咧？微軟就私有化佢啦，上下咁啊，而家個交易就進行緊嘅。跟住咧，股神巴菲特嘅旗艦咧又揸咗呢間公司。好啦，咁啊，連騰訊咧都揸住5% 嘅股份，咁即係個個都睇好呢間即係公司嘅前景。咁呢間公司本來就同網易咧就有好多合作嘅，咁但係而家就話，即係可能佢哋合作咧就有機會就到此為止啦。咁所以咧，尋日亦都影響咗網易嘅價格。咁主要都影響網易嘅呢件事係。咁但係咧，網易都出咗業績啦。咁上季盈利增長其實有成1.1倍，其實都相當之勁啊！咁佢雲即係音樂啦，收入亦都有20%嘅增長。咁所以即係遊戲嘅一啲收入都有9% 增長。咁所以此消彼長啦，即係一句講曬就係、是，起碼佢業績都撐得住。咁啊，可能少幾個 game， 咁啊，暫時就預咗啦。都喺個股價度都叫做反映咗少少。 咁啊，手游股又咁睇法啦。记唔记得琴日我哋卖过一个片花，话会预测下呢个恒指季检有啲乜嘢恒指新季咧？咁啊，即系听开呢个环节咧 ，Dicky 有阵时都即系会帮佢预测下啦。咁啊，抌下飞镖啫，纯粹系啦，冇话一定中嘅。不过都系一个好仔细嘅分析嚟嘅。咁究竟啊，即系今次纳入有机会系？啲周期股啊，定还是啲短视频股咧？因为之前其实中金公司都即系贴咗一啲名单出嚟啦，股嘅方向会唔会真系咁样咧？咁啊 ，Dicky 交俾你去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好啊，嗱，我又唔批评人哋啦，都即系冇任何贬义啦，我纯粹讲自己啦。咁我上一次咧季度咧就入咗4只，咁我自己啊估咗两，嗱即系客观啲，我估咗2只一定会入嘅咧，咁啊入咗嘅，我估嗰只黑马咧就冇入到，咁但系咧如果你话喂即系大包围，譬如有啲分析可能拣10几只咁样啦，或者系10只8只咁样，咁其实最后 咁我諗你點都會中咗一兩隻啩，即係我又唔需要咁大包圍嘅，即係我覺得咁大包圍冇乜意義嘅。但當然啦，即係講到點樣揀恆生指數呢，即係都係一個幾有趣嘅課題。我自己教投資班呢都要用相當長嘅時間解答啦，咩嘢叫流通市值呢，咩個股上限呢，即係以至到呢就係話喺揀選嘅機制裏面，而家優化咗恆生指數嘅機制究竟係點樣揀呢。嘩，講到好似好複雜咁啊，喂，其實真係幾複雜嘅，即係如果係好簡單嘅，就大家都估得中啦，係咪？即係又唔會搞到我啊，都係即係夠膽上次都係估兩隻啦。咁我今次都一樣，我都係義無反顧。有一啲咧，我唔揀嘅啦。嗱，有啲頭先你講嘅某啲研究報告咧，就咁好單純咧，就係、是、用個市值嚟排。咁呢個咧就真係有少少單純得嚟咧，又有少少天真，天真得嚟咧有少少唔係太理解嗰、那個即係話指數編算機構運作。因為其實分了七個不同的一個股份的類別的，譬如舉個例，好像電信呢就加上公用的一個類別，其實呢只要它超過那個五成的市值覆蓋率呢，就已經是那個行業就夠數的解了。好了，真的太複雜了，再講大家不明白了，不如算了，想講哪些有機會入就算了，是不是得機，你不要搞那麼複雜了。 那些都要識的，那些都是基本的東西來的，其實我們都是學習的過程之中。 明白了，咁好啦，嗱，大家講市值計咧，咁啊，梗係數落嚟京東健康啊、快手啊、Bilibili 嗰啲啦，我就覺得三隻都機會都唔係好大嘅。嗱，點解咧？因為佢哋始終都真係個盈利基礎比較薄弱。咁京東健康好啲嘅，但係咧又有一個另一個問題，那個問題就係話，喂，其實已經有個阿里健康喺裏邊咧，一直都係拖累個恆指嘅其中一隻功臣嚟嘅，咁又揀呢啲啊？嗱，但係咧，可能咧，佢哋啲即係委員又會諗，喂，但係而家好低位喎，如果遲早都要加，而家加好過遲啲加喎，咁，所以咧，我諗佢哋都好掙扎啊。但係如果再數落去咧，一啲零售類啊，或者係某一啲譬如話醫療類嘅股份咧，其實喺嗰個排名裏面咧就唔係好夠，咁所以我會覺得咧，即係。應該咁講啦，即係如果再數落去咧，你話華潤電力啊，可以自家，我覺得個機會咧就都相當之高。仲有另外一隻咧，就我覺得少少黑馬就康師傅，咁啊，所以就睇下啦。即係新經濟咧，我就覺得其實因為喺科網嗰個嘅範疇裏面咧，其實就已經係相當夠，所以未必話需要加佢哋落去。咁啊，但係。系都唱咗好多次噶啦，次次都话快手京东健康噶啦，但次次都明乐先生，睇下会唔会明乐先生多一次半次先至最终加佢哋，即系最终加嘅机会都有 嘅。咁啊，散户股民咧就多做功课啦，啊，听呢个环节你会了解更多。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咧研究部执行董事阿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啊？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咁我哋要隔一两个礼拜先同你倾，因为你准备买机票啊，唔系买咗股票啊。 唔系，系买咗机票好耐，准备飞啫。 系啊， 翻嚟同大家倾。 旅途愉快， 玩开心啲， 拜拜， 拜拜。 阿 O 点啊？有乜嘢优惠？ 啊，唔记得问 Dicky 咧。是不是去了看世界杯 会不会是 都有些机会的事啊。不过他是 family man 来的，很好的，就是带着啲小朋友。 可能小朋友想看。 是可能是啊，支持自己那队爱队。支持爱队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的。今天呢早上讲天气的时候拉了一下，就是说讲一下世界杯开锣之前那些高仿的球衣，即是假波衫啦，高什么仿啊，假就是假。是啦，咁海关呢就哇，即是检阅呢十万件喎。都幾誇張啊！呢啲咧冒牌球衣咧，其實有嚿 QR 曲咧，俾你嘟咧，嘟翻去咧嗰、那個叫做球隊嘅官網嗰度， 正式嘅官網，仲要係、 哦、哇！其實你真係 防不勝防。 嗱，以鐘哥嚟講啊，譬如有個朋友送件波衫俾你啊，著 咯， 咁你著啦，係啊，即係你。都会相信个朋友，譬如我咁样，你觉得我都会买真嘢俾你啊？ 真假我都着噶啦，最紧要系你送啊嘛。 正所谓张卫健，真真假假啊，系咪 先？其实即系，譬如你哋都着开波衫嘅人，或者有研究开咧，你哋分唔分得出咧？ 小华你讲先啦。 如果呢件咧高仿到咁样咧，我估我都分不 出。因为我系外行人咧，我真系唔识分。 你知唔知佢高仿到点啊？佢个价钱贴真假货卖。喺香港咧，如果买一件假波衫，可能280几蚊啦。因为佢个造价，佢个造价个成本都崩到去100几200蚊啊！呢、哦、一件假嘅波衫。 系啊，然后佢同真嘢差唔多价钱。 差唔多价钱，佢卖去边咧？卖去欧洲。 哦。 咁咧，所以咧，其實警方啊或者海關咧都出嚟講咧，話大家咧即係買波衫嘅時候唔識分真假咧，其實亦都好難去分咧。你去翻啲波衫專門店嗰度買就算啦、即係唔好喺網上買，係 啊， 咁先可以避得開咯、 哦。網上就真係好容易會中伏，係 啊，佢哋有個心態就知道自己個價越買得貴咧，啲人就以為佢係真。 系啊，系、啊。 相反，即系呢啲心理咧，好难搞。 系啊，所以大家即系此风不可长啊吓，着波衫记得要着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寻日在泰国曼谷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双方团队经磋商之后，就稳定发展双边关系达成五点共识。第一，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没有变，亦都不会变，共同恪守中日四个正式文件原则，践行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加强高层交往和对话沟通，并且不断增进政治互信。第二，是尽早举行新一轮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共同为企业提供公平、非歧视、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第三，是积极评价今年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系列活动，尽早举行新一轮中日高级别人民交流磋商机制会议。第四，是尽早开通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加强防务涉海部门对话沟通。最后，是共同肩负维护国际地区和平与繁荣的责任，加强国际地区事务协调合作，努力应对全球性挑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计划出年年初访问中国。彭博社引述布林肯出席在曼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论坛表示，明年初的中国之行将会有助加强两国之间的沟通渠道，并且跟进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个星期会晤时提出的议题。布林肯说，他此行将会聚焦两国领导人提出的双边问题、地区议题以及卫生安全和气候变化等全球事务，强调需要保持并且加强两国之间的沟通渠道，负责任地管理关系以应对竞争，不陷入冲突。拜登和习近平日前在印尼巴里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是自拜登上任以来两人首次面对面会谈，会上双方同意重启气候变化等议题的谈判。政府公布，今个月21日起，海外地区或者台湾抵港人士只需要在抵港当日和第二日进行核酸检测，并且每日进行快测至第七日，原有的第四日和第六日强制核酸检测要求将会撤销，即日起抵港人士亦都纳入新安排。另外，政府已经采购伏必泰二价新冠疫苗，最快今个月底到港，目标下个月可以开始接种，详情有待公布。本港昨日新增805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7519宗，输入个案有533宗，再多12宗死亡个案。再多18间院舍共呈报22名院友和2名员工确诊。学校方面，678间学校共呈报1101宗阳性个案，涉及907名学生和194名教职员。有18间学校的20个班别需要暂停面授一个星期。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948点，系升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6，日元140.3，瑞士法郎0.952，加元1.332，人民币7.158，英镑对美元1.188，欧元对美元1.037，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 伦敦金系每安士买入1762.16美元，卖出1762.2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问天。 整个拍摄过程是一次感受航天事业、感悟航天精神的过程。为了真实展现航天人员的拼搏精神，剧组600多人横跨大半个中国实地取景，包括零下30多度的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内蒙古额济纳旗、四川海南以及北京航天城，最终完成艰巨的拍摄任务。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30精彩重温。 全城期待瞩目盛事，香港超级联赛。 11月19日星期六下午5:50，东方对李文，两强对垒，势必力抢三分，向联赛前列位置努力。11月20日星期日下午5:50，杰志对和富大埔，主场出击的杰志究竟可不可以赢波，定有意外战果呢？ 香港超级联赛，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我想讲，我有人追啦！ 哦，咁咪好咯， 成事再同我哋讲啦。 阿爸阿妈，你个女我有人追、啊， 姑姐，佢哋唔会理你噶啦。 姑姐毕业婚求关注啊！大家记得要留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逢星期日朝早8至10，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嘅不得了剧场，你就知点解噶啦。 Hello， 我是 Jamie 张天颖，分享一个对自己影响好深远的外国歌手 Blackpink。 Sound choice 全部都是好新同埋好有 girl crush， 我自己都好鍾意呢样嘢。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已经开始咗啦，今日起到11月20日，登入 rthk.hk 投俾你心目中嘅金曲同埋歌手啦。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面向全世界， 梗系啦，年年嘅 slogan 都系个口号都系吓，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咁啊，仲有几日咧，咁啊会截止投票啦。咁如果你都有一啲喜欢自己嘅外国流行歌手啊，又或者歌曲咧，咁啊而家可以上翻香港电台嘅网站啦 ，rthk.hk 嗰度咧，就喺呢、這个最新啊第33届嘅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嗰度咧就投票嘅，咁啊选出自己最喜爱嘅歌手同埋歌曲。嗯、 我而家先讲咗我自己喜欢嘅系边只先，就系唔讲得住， 系啦。你中意嗰只，你中意嗰只咧？都未要留翻下年啊，应该 唔系。我而家就拣喺今个季度， 今个季度嗰啲非常好。 我而家就想讲，我今个季度拣咗边只？但系为咗公平起见， 又係唔講得。 係啦，嗱邊只都我哋都唔特別講啦。咁但係其實如果有啲聽眾佢自己好中意聽開，譬如我熟日文歌啦，好中意聽日文歌嘅特別動漫歌嘅話咧，其實我都好肯定喺我哋嘅候選名單入邊 有 唔少 啊，有啊， 因為佢哋個 trend 係咁樣嘛，有唔少咧都係同動漫去到連成嘅主題歌曲。 而家越嚟越多啊， 係啊，電影啊或者日劇嗰啲咧都係咁樣嘅套路去噶啦。咁所以如果你譬如睇啱中意邊一套嘅電影動畫。電視劇嘅，其實你亦都可以上翻我哋嘅網站嗰度咧，揾翻嗰啲嘅主題歌曲出嚟咧，就投佢一票嘅。非洲有好多唔同嘅部族，亦都有唔同嘅文化。唔知道你對於佢哋嘅飲食文化了解又有幾多咧？想知嘅話，打完號轉頭話你知。其实都好讲究一个尊卑嘅地方嚟噶，不过佢哋食饭就唔会用台同埋凳，亦都唔会用刀或者叉，更加唔会用筷子，而系用手攞起啲饭直接放入个口入面嘅。啊，食饭嘅时间，大家会围住一圈，喺一个饭盒同埋一个菜咁啊放喺嘅台中间，每一个人都会用左手去到揿住个饭或者揿住个菜肴，然后咧就用右手去到攞起菜中间位置嘅饭同埋餸，再放入个口入面嘅。在这个时间，如果你不懂用手吃饭会觉得无所适从的，不过如果你懂的话，你就知道其实可以吃得相当之干净的。客人吃饭的时候要注意一件事，千万就不要将饭菜跌在地下上面，这个呢是主人见到的大忌来的。吃完饭之后长者还未离席的话，晚辈记住要坐在这里等多一阵。小朋友离开座位的时候一定要跟父母先行一个谢礼，客人呢就应该要等埋主人食完饭先至可以一起离开嘅。非洲都有唔少嘅地方好大㗎嘛，食饭嘅时候亦都有住严格嘅礼仪㗎，甚至连埋牛、羊、鸡、鸭每一个部位呢都有特定嘅人食㗎。例如鸡髀啊，鸡最好食嘅鸡髀就係俾年长嘅男士，鸡胸肉呢就係俾一啲年长嘅妇女食㗎。当地人亦都会食鸡颈同埋胃、肝等等嘅内脏㗎。至于鸡头、鸡脚同埋鸡翼咧，就会分翻俾啲小朋友食嘅。呢个情况喺香港可能啱啱倒转，鸡髀留翻啲细路仔食，鸡胸同埋鸡脚咪留翻俾阿爸食咯。 我知，无谓继续。 再拖你与我都很受伤，我想凝住漂亮，分开大概比因起注定更难，无奈是无法不开口真美满。 Take a breath cause we wanna feel brand new。 是最亲口关系，你抱紧新的一位，我在远处会微笑到底，那些曾够片段在这刻收得起都美丽，错的全部也别计， 真系要唞下气喎，咁啊，冯允谦嘅 Take a Breath 啦，同大家睇睇咧今日嘅天气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啦，最高气温咧大概27度，吹和缓嘅东至偏东北风啊，咁啊，离岸咧风势间中系清劲嘅，依家嚟讲咧就24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82%啊，又系时间咧听听啊今日嘅晨光景星啦。 晨光景星，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的晨光警星邀请了香港警察商业罪案调查科反诈骗协调中心陈咏仪高级督察担任嘉宾主持。 Gloria 早晨。 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我是 Gloria。 你好啊，临近年尾了，疫情又有好转，不知道你觉不觉得呢最近身边的朋友和旧同学 不是说去哪里旅行呢，很多时候又说补摆结婚啊，甚至乎又补摆酒啊这样。我也有个朋友近排在网上识了个 long 啲做投资的男朋友啊，喂，见都未见过呢就话要谈婚论嫁，我就当然呢系戥佢开心啦，但系呢又有啲担心佢啊。 结婚呢系终身大事嚟噶嘛，对另一半呢了解清楚先就最稳阵啦。你个朋友同对方都未见过面就话结婚，小心系网上情缘骗案啊。 网上情缘骗案听就听得多，乜好普遍嘅咩？ 嗱，喺今年嘅头九个月咧，警方就已经接获咗超过1100宗网上情缘骗案，比起2021年嚟讲咧，轻微下跌咗5%。 跌咗咪几好，证明情况有所改善啦。警方仲需要担心啲乜嘢咧？ 你有所不知啦，呢千几宗嘅骗案里面咧，竟然牵涉到总共港币5亿1200万噶，比起2021年嘅同期上升咗16%。 而在这千多宗的网上情缘骗案当中，有近一半是属于投资相关的网上情缘骗案，而当中的骗款额就已经有成港币3亿8千万的。 哎，咁唔知道有冇话边一类型嘅人呢係较为容易成为网恋骗案嘅受害人呢？ 根据分析，网恋骗案受害人呢通常以女性为主，但係相信其实有唔少嘅受害人都系男性，不过可能碍于面子嘅问题呢而冇嚟报警㗎。 哇，除开每个受害人都被人呃成几十万喎，骗徒又有咩特征㗎？咁等我了解完之后呢，问返我个朋友帮佢分析一下佢嗰个个案同埋所谓嘅真命天子系真定系假先。 我哋警察临床心理学家之前都就住网上情缘骗案分析过骗徒呃人嘅手法，当中就发现骗徒好多时候都会用一条恋爱心理方程式，好容易咧就令受害人跌入爱情陷阱。 恋爱心理方程式啊，又系啲咩嚟嘅咧？ 嗱，呢条恋爱心理方程式包括咗几个部分啦。第一个部分就是骗徒会喺唔同嘅网上社交媒体以型男美女嘅相嚟开一啲社交账户，周围向受害人发出一些交友邀请，这些假账户都会被骗徒包装为一些高收入的单身男女，多数就说自己从事一些高收入的工作，为了增加自己的吸引力，骗徒也会在假账户上面上传很多相去扮一些高品质的生活，令到受害人相信他们就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完美笋盘。但事实上呢，好多相都是网上抽返嚟㗎。 Gloria, 遇到呢啲情况嘅话呢，只要叫对方开个视像通话，咁咪知道佢系咪真人囉。 你讲得啱啊，但系骗徒往往会话自己系专业人士、军人甚至皇室贵族，令到受害人呢觉得佢哋好有才华、好有经济基础、有权威性同埋安全感。骗徒亦都会话自己嘅工作好忙，需要喺唔同嘅国家公干，或者在偏远的地方工作，所以只可以透过社交媒体平台、通讯软件来沟通，更加不可以跟受害人进行视像的通话。所以呢，所有网上情缘受害人基本上都未跟过自己的情人实体见面或者是视像见面的。 哦，连埋皇室贵族都有人信的？ 真的有人信的。骗徒会在社交平台的简介上面用高颜值的相去增加自己的外在美，吸引受害人，然后不分昼夜地跟受害人沟通，表现到很关心、很体贴，令到受害人产生好感和希望有进一步的发展。而另外呢，骗徒最厉害就是秒回受害人，令到受害人觉得自己呢好被对方关心啦，在人家心目中呢是第一位。那骗徒会在受害人的口里面呢套取回他的背景啦、生活习惯以及恋爱经验和心目中的完美爱情故事，那就可以为受害人呢度身订造一段爱情故事啦。 那我真的很好奇啦，不停地去到关心和秒回，是不是真的可以夺取女士的芳心的呢？ 嗱，不止的，骗徒跟着呢就会主动分享一个虚构的恋爱经验，去增加受害人对他的信任和好感。他会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受过感情创伤又或者一个婚姻失败者，令到受害人有一种同病相怜又或者感同身受的感觉。受害人望住同网上情人保持联络，自自然然就会对身边的人和事少了遗意，不知不觉就孤立了自己。 哦，那孤立了自己之后 呢？第二部分呢，骗徒就会度身订造一个可以令到受害人有强烈情绪啦、认同感觉的爱情故事剧本，用齐爱情三角理论的三大爱情元素，包括有亲密、激情和承诺。骗徒会很快就跟受害人发展成为网恋的关系，甚至会是计划组织家庭，令到他们有一种强烈的感情依赖和幻想。 哦，我知道了，最后一定呢就是肯定想一个故事作出来，就是借口来的，然后就骗受害人的钱。 那没错了，终于来到最重要的戏玉呢，就是骗钱。那每一次打算可以见面之前呢，都一定会发现一些突发的事情呢，或者有个危机出现来圆坑一面的。他会要求受害人呢即刻过钱给他，还要不给时间受害人去考虑添的。受害人往往呢就会出现一种赌仔的心态，就叫做接近胜利效应。感觉每一次呢都是差少少就可以见到面，就可以结到婚了，被人呃完一次又一次。受害人呢通常都不会懂得拒绝对方，觉得呢如果不帮对方就好像背叛了对方一样，会有内疚感添的。而骗徒亦都会用其他的心理战术，包括有以退为进啦、得寸进尺。咁当中咧，呃到最多钱嘅手法咧，就系氹受害人去做投资啦。 投资啊，讲紧爱情啫，点解同投资会扯上关系嘅咧？ 騙徒咧會透過傾偈嘅時候去掌握翻受害人嘅財產情況，之後就會揾機會遊說受害人參與一啲聲稱係低風險高回報嘅網上投資。咁有啲騙徒為咗令到騙局更加逼真，會設計一啲虛假嘅投資應用程式或者網站，咁就可以隨意控制虛假投資應用程式或者網站裡面顯示嘅受害人户口金額同埋投資回報。 咁但係我又唔明咯 ，Gloria。一个正常人冇理由贸然就会拎一大笔钱出嚟做投资噶噃。 一般嚟讲咧，受害人喺开头几次嘅投资都会试试下，注资嘅金额咧就会比较细。咁骗徒咧就会指示受害人将啲钱入去一个本地个人银行户口，而唔系入落公司户口。跟住骗徒就会透过操控假嘅投资应用程式或者网站，令到受害人嘅户口显示咧系赚紧钱。仲会即刻将赚咗嘅钱咧入翻去受害人嘅户口里面，咁透过呢种蚀小钱赚大钱嘅方法，就会令受害人相信呢个投资应用程式或者网站系真嘅。 哇，咁容易就赚到钱，俾着我咧都可能会上当、哦。 嗱，都系噶。嗱，受害人每次咧赚到少少钱之后咧，就会开始咧奋身进行大额嘅投资。一轮投资之后咧，佢个户口会显示好似赚咗好多钱。但是如果受害人想在这个户口里面拎钱出来，就会有不同的原因是被拒绝的。那些假的投资平台所谓的客户服务人员就会用不同的藉口去拒绝受害人的提款申请，而且用各种的原因呢要求受害人存入更多的钱。当受害人再没有能力去给钱下去，或者知道是骗局之后呢，騙徒就會同受害人斷絕聯絡噶啦。 哎呀，聽完 Gloria 你咁講之後咧，我都諗下諗下，睇下我朋友嘅 case 係點樣。如果我個朋友個網上男朋友真係騙子，咁我就要即刻鬧醒佢先。 嗱，等等先。嗱，網戀騙案咧同其他嘅騙案係唔同噶。除咗冇咗錢之外，更加會有失戀同埋被出賣嘅感覺，簡直係雙重打擊啊！最慘咧就係好多受害人俾人呃完之後，都唔會信嗰個騙徒係騙徒。仲会觉得其他人咧对佢嘅情人有所误解，好多人认为我哋应该即刻闹醒受害人啦，但系呢种处理嘅手法只会带嚟反效果，令到受害人咧更加反感啦、自责，造成二次伤害噶，变得更加唔愿意同其他人沟通咧，更加孤立自己。而我哋合适嘅做法咧就系、是，如果你咁不幸，身边有屋企人或者朋友成为受害者，除咗即刻报警之外咧，我哋应该俾多啲谅解同埋支持，同佢哋一齐走过难关，积极面对。如果有需要咧，可以寻求专业人士嘅协助。 咁如果发现俾人呃，又应该点做呢？ 如果对方俾个收钱户口俾你，叫你过钱嘅话，就可以喺我哋警方嘅防骗伺服器里面输入相关嘅收款账户同埋电话号码，评估一下对方嘅收款账户同埋电话号码会唔会同过去嘅诈骗案有关。嗱，如果你真系遇到骗案而有所损失，第一时间就要通知自己嘅银行，立即停止所有嘅汇款。然后带埋骗徒的通话和信息记录，再加埋你的汇款记录，趁身去到就近的警署度报案。如果你有怀疑的话，可以打我哋反诈骗协调中心24小时咨询热线防骗二18222同我哋倾下。咁想知道有咩最新的防骗警示，就可以上我哋中心网站浏览。我哋的网址咧就系 www.adcc.gov.hk。 受害人被人呃完之后，可能会遇到心理上的困扰，又可以向哪一个求助呢？不知道。 近年遇到骗案之后，其实多了人向警方报案。警方亦都留意到很多受害人被人呃完之后，都会遇到不同的财务上和情绪上面的困扰，最严重的甚至会有轻生的念头。所以我们警方联同多个非政府的机构，在10月尾就制作和推出了一本叫做《遇骗支援小册子》，等我哋骗案受害人知道可以向边啲非政府机构去求助。 唔知道遇骗支援小册子仲有啲乜嘢实用嘅资讯帮到市民呢？ 遇骗支援小册子俾报案人可以了解一下，俾人呃咗之后有咩应该做同埋唔应该做。嗱，报案人喺协助调查期间，亦都会可能经历咩嘅程序啦，同埋亦都会提供一啲防骗小贴士、常见问题以及系非政府机构嘅联络方法。 啊，听落咧好似都几有用、哦。 是啊，如果你想远离网恋骗子，仲要即刻上我哋中心网站防骗宣传活动喜怒哀乐嘅分页，睇下最新嘅网恋骗案短片啦，了解一下骗徒用啲咩甜言蜜语同藉口拆解网恋骗局嘅伎俩。如果唔系咧，就好似我哋片中嘅主角一样，赔上一身嘅积蓄啊。 Gloria， 唔知道最后有啲乜嘢想提提大家呢？ 如果你仲未订阅我哋中心嘅网站去接收最新嘅骗案警示同埋骗徒手法咧，就快啲去我哋中心网站www.adcc.gov.hk 订阅啦。 好，今日朝头早嘅晨光警示，唔该晒 Gloria， 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噶，要核实对方嘅身份，咪俾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阿姑先提翻你，大埔公路大埔较段去翻大埔方向，近住新翠山庄有宗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大家经过要小心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沙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都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就喺伊利沙伯医院，东隧去翻港岛方向九龙入口嘅龙尾就喺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去翻九龙就喺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翻去九龙方向就喺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就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小榄一段车多，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方向。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大麻是毒品，当中的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有机会损害健康。根据法例，由2023年2月1日起 CBD 会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和大麻都是违法。如果你持有 CBD 产品，可以在2023年1月30日或之前交去10个 CBD 产品弃置商，上 nd.gov.hk 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我是 Michael C， 对我影响最深远的外国歌手呢，就一定是 John Mayer 啦。因为是他我先开始好喜欢弹吉他，同埋喜欢用吉他去做创作。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由即日起到11月20日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同歌手。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在互联网上有不少的教学影片，有烹饪、语言，又或者科技和财经等等。其中一个影音网站就计划推出一个专门分享教学影片的平台，创作人可以制作一系列的教学影片成为一个课程，还可以加上测验和收费功能等等。咁到时大家找影片学嘢，咪就更加方便咯。 逢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冯建威、施培、知识会社。 掌声、欢呼声、气势，唔好俾佢停。 香港运动员喺东京奥运同残奥会表现出色，实在值得继续为佢哋打气。 电视节目《走在运动的路上》第二季，每集邀请一位香港体坛精英，分享喺运动路上嘅拼搏故事。 今集主角前香港滑浪风帆代表黄德森。 走在运动的路上第二季，星期日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夹万美股先啊，吓道指要跌一跌七点，标普五百指数咧跌十二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三十八点，美股冇乜方向，港股又方向明确啦 ，ADR 咧大升啊吓，咁啊应该开市嘅时候咧都有二百几点嘅升幅嘅，希望咧升幅有机会扩大啦，再加上咧留意翻啊吓，今日咧就即系收市之后咧恒指季检咧就结果啦，咁有啲乜嘢咧会成为恒指新季咧，咁啊今日开市。之后咧，大家就会知道结果啦呗。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今日朝头早大壮开咪入边咧，今日打咗电话俾阿大壮咪啦。早晨啊，大壮咪。 Hey， 早晨，小白。啊，先讲下咧，就系呢轮咧去翻一啲裁判法院咧，见到佢哋有啲自动门啊， 系， 啲自动门咧就唔系趟门嚟嘅，就啲对开嗰啲啊， 系， 咁即系咩双手推出枪前绝咁 样， 行埋去咧有个感应器咧就识得咧。啊！兩隻咧就兩邊開。 如果冇見過，仲以為自己撞鬼嗰啲啊嘛。 係，仲有第二啲嘢都會嚇親嘅，不過有機會先講嘅。 好好。 咁但係咧呢樣嘢其實就唔係新鮮事物啦。 係啊。 啲商場啊乜嘢就唔出奇啊，甚至乎啲大間啲酒店啊、酒樓啲廚房要有嘅。 嗯。 不過十幾年前開始見啊，咦？點解法庭有啲咁嘅嘢咧？好似未必需要喎、啊。樣。但自從咧喺一兩年前開始有新冠疫情咧 ，Covid 咧， 係 啊，發覺原來真係司法機構高瞻遠矚嘅。 嗯， 你知啦，出咗啲病毒之後咧，好多人就棄手容足噶嘛。 哦，係喎、 哦，好多就包括埋嗰啲咁嘅 OL 啊，啲侍女啊，啲上班族咧，即係哇，著到嗰啲高跟鞋，好似成。哇！萬幾人一對， 梗係啦， 都咁樣係啊，踢落隻門度。 哎呀， 唔怪隻門有啲要傷翻塊金屬。 係到門傷啊，定係嗰啲過萬銀嘅高跟鞋傷咧？嗬， 可能彼此彼此啊，除咗心口傷鋼板之外，大家都要加強保護裝備。 咁梗係要啦，仲要戴好口罩啊，多啲洗手、 啊。當然啦，健康緊要啊嘛。 係 咁啊，提翻司法機構咧，近期咧嚇連串嘅案件咧。都是看到咧，系報道啦嚇，報章啊就咁啊，涉及呢一位外籍嘅女大法官啦咁樣啊，似乎唔知有幾準確嘅最新消息就話，咦啊女大法官請辭啊嘛， 誒係啊， 咁啊高等法院嘅原訟庭大法官咧就一般嚟講，因為我哋三權鼎立啦嚇，即係互相配合定乜嘢都好啦，咁就係好穩固嘅，佢哋個 security of tenure 咧就平時咧。可以話有咩事幹咧，就要佢離職嘅。以往都曾經係有啲情形出現。咁但係今次咧，大家如果留意到啲報道咧，一連串咧係起碼有兩次嘅庭上嘅案件啦。一次咧就早輪啲嘅咧，就係話係上訴庭咧，就住阿女大法官嘅三宗案件都係啲販毒案件咧。律政司就不服啊，嗰、那個無需答辯嘅判決咧。於是就去上訴咁嘅樣。咁啊，上訴庭聽咗幾日之後咧，就認為咧，女大法官咧就有錯誤嘅。咁但係日前咧，就另外一宗案件就終審庭啦。咁啊，終審庭嗰算咧就上呢、這個律政司嗰邊咧，亦都係話咧，女大法官有個叫終止聆訊嘅裁決咧，係就唔啱嘅咁樣。 咁因此咧就要提出上訴咁。終審庭最簡單講啦，因為嗰個判詞都幾多嘢嘅。咁啊，第一要我識啦，我識咗都要解得到俾人聽。咁其次一樣咧就係話到咧就呢個終止聆訊咧嗰個決定咧係錯嘅，咁所以咧就法還重審。問題就係、是、雷大法官亦都俾咗原本咧嗰位叫做英籍啊嘛嘅被告人咧，準佢擔保之外咧，佢亦都俾佢離開香港。 哎呀，咁佢梗係喳喳林走咗啦，已經係嘛？ 講緊廿幾卅年。咁風險嘅案件，你俾佢走得呢個風險就真係唔知啦。 係咯， 咁啊據講就話咧，俾佢翻去蘇格蘭之某地嘅樹，要同自己律師聯絡啊，咁樣咁樣。不過就好似話而家揾唔到我。 哎呀，咁可能佢連手提電話都換埋啦，地址又換埋啦，名都換埋啦。 呢啲案情嘅嘢咧，就真係唔敢亂猜測啦。 係啦，係啦。 咁不過個情出現咧，就係話啊，兩次嘅案件咧，惹起一啲討論下，係咪法律咧需要修訂嘅。 嗯嗯嗯。 咁啊，先講就話啊，高等法院嘅案件就上咗去上訴庭嗰三宗嚇。 嗯。 咁律政司咧就話咦因為佢即使落咗命令，無需答辯咧，就始終案件未正式完結咧，未告一段落咧，佢哋就喺法律上咧無權走去上訴法院求助。 嗯，因為之前嗰個 case 都未完，係咯。 係啦，咁啊，可能要修例啦，即係話即使未到訂，但係咧係有一個決定，一個裁決咧，係佢哋可以有權咧中途咧就已經係去上訴庭。 哦， 申請噶啦， 係咁係咪？其實如果中途已經可以去上訴庭，都係有利有弊嘅喎，係咪？定係雙方都可以咁樣講咧？咁會唔會搞到啲程序亂曬嘅咧？ 其實咧，每種制度啊、程序咧，都係隨住嗰個發展啊、事情嘅發展咧，啲用邏輯咧同埋即係合理性咧，叫做嚇總括寬啊，合理嘅方向咧去諗嘅嚇，先至會設計出嚟嘅。 係。 或者有人會問咧，就係點解又係高等法院同樣高等法院案件，咁啊之前嗰三宗去上訴庭，咁而家呢一宗咧直接上咗去終審庭咧，咁啊咪跳過咗咧啲 fork 咁嘅樣咧，咁啊，咁又原來啊咁樣解嘅，咁就因為咧終止聆訊咧，就睇嚟睇一條條文裏邊咧，就原來睇唔到控方咧可以有權咧拎。件嘢上去上訴庭嘅話， 哦，即係唔係？ 咁所以佢另用咗另外一個章節咧，就直接咧上咗終審庭。 嗯嗯， 咁呢個都唔係第一次噶啦。咁有跡可尋啊。 嗯， 咁而終審庭都研究咗好多嘢，而家包括就住一啲口供啊，能否呈堂咧？有啲人就做案中案啲咩挖啲啊啲嘢咧。 嗯， 個決定可唔可以咧係拎到上去終審庭啊？ 嗯， 長話短説，佢認為可以嘅，因為嗰個決定咧係導致到咧。後來成件案件咧係可以繼續噶嘛， 起到關鍵嘅作用啦。 不過你話好技術性嘅嘢咧，就唔好朝早問真大家啦。咁反為咧就係，點解有啲叫無需答辯嘅案件咧喺呢個高等法院發生咧？咁咁簡單而言咧，就平時啲審訊咧就可以當佢分兩部分啦。先咧就行咗先嘅咧，就叫做控方案情，你当足球比赛上半场咁啊。 系控方先。 咁然后第二部分咧就叫辩方案情啦，就下半场。 系。 咁原先好简单啊嘛，控方案情咪佢哋自己叫证人啦，下半场系喺被告上边 啊。系啊系啊。 咁不过咧，以往呢个法律嘅发展咧，就话咦有陪审团嘅案件咧，虽然陪审团就系审呢个案情啊，审事实嘅。事实裁决者，咁法官咧就冇权掂啲事实嘅， 系啊， 佢就好似一个求证咁嘅样，就并唔系评判啊，单系做求证嘅啫。咁佢咧，但系有个责任咧，都要称一称咧，就系控方啲证据有几强嘅。 哦， 咁所以就话喺中场休息之前咧，即上半场完咗咧，佢就要考虑下啦。 嗯， 咁有啲人我唔知有冇读错字啊 ，prima facie case 就系呢个叫做表证成立咧，成日听到呢个字噶嘛？ 哦，即系好似一场足球咁样啦，咁啊求证嘅责任都要睇埋 VR 噶嘛？ 啊，差不多啦，佢睇呢个睇 VR 有时候都唔知啱唔啱。Anyway， 我哋咧就讲翻正经啲事，就系咁啊，法庭咧就需要就话啊，将控方案情咧提升到最高点，即系绑信晒啲证人咧，可唔可以啊？即系唔系话一定系可唔可以定罪咧？就系、是、一个简单嘅方程式啊。咁、大概就唔可以咧，系去自己衡量判断咧， 嗰啲證人可唔可信？ 嗯， 即係嗰啲就係陪審員嘅功能嚟噶嘛。咁但似乎咧就係阿雷特法官咧就係、是、喺三宗案件裏面咧有被稱為咧就僭越咗嗰個陪審員嘅功能啦。佢自己去睇埋啲證據信唔信得落， 甚 至咧就話咧係無需答辯咁樣。 嗯，自己做埋陪審團咁樣冇好似。 係啦係啦，咁呢個咧就變咗上訴庭就話唔啱數咯。 嗯， 咁所以變成咗佢嗰個無需答辯嘅決定咧都係有問題。不過就係嗰啲案件咧就已經晨早。因為釋放了那那些被告人當然離了境了、 嗯 嗯、所以律政司那三宗案件的要求呢就是說在法律上作出個指引而已、 啊、 案件就沒得去怎麼處理的了、啊、反轉呢就來到這個、剛才提及過的終審庭案件就是因為它的終止聆訊的申請嘛、 嗯、 就是當時辯方就、亦都批准了所以變成件案件又不是正式的陪審團釋放案件你留意一點就是、香港用的制度呢就說如果是陪審團釋放的案件呢就不可以說控方還要走去呢不服走去上訴的、 嗯、 簡單來說、 嗯 啊、如果不是陪審團放了7比0放了高高興回到家咦收到封信律政司又說告 又要再踢過 咁下次係啦，又甩嘅話，咁啊律政司又去告，咁點咧？咁 係咯，咁啊變咗輸打贏要啦、哦。如果咁樣嘅話， 好多年前試過有個港人不幸咧，就喺而家咪要講得清楚啲，台灣地區啊， 係啊， 嚇嗰邊咧就被當地嘅地檢署咧就係檢控，甩咗咧又告，再甩又告， 哇！ 先後咧就六次啊， 哇！ 即係你唔好話，即係有冇咩擔心都頗為滋擾咧。簡單講， 係咧，身心疲倦。 係啦，咁所以有個所謂以前啲英人咧，就係個 finality 有個即係終結性都係假咁嘅樣。咁即係除非個陪審團啊，事後俾人發現有警棍嘅啫，否則呢個就係個制度嚟㗎。咁但係正如一開始，小白問到話啲法律制度會唔會改咧，又好似影響咗佢咁。咁但如果唔改咧，又好似有啲瑕疵咧，咁就變咗就真係因住時間咧，因住情況發展，嗱大家睇住咯。嗰個就係立法會嘅功能咧。 係啊，法律嘅嘢咧就係愛嚟喺呢個即係情啊同埋理之間咧，就點樣去到攞個更加好嘅平衡。所以其實法律同人都一樣，要不斷成長。 覺得好啱，講得好啱，因為法庭嗰啲案例睇到咧，都係隨住嗰個社會嘅觀念啊、社會嘅文化、氣氛各樣咧。唔係話啲民眾話喂呢宗案要點啊，即刻要跟住即係跟借太貼，但係隨住社會嘅變化咧，都要係個適應嘅個唔同嘅。 嗯嗯 處理方法嘅， 咁啊，所以咧就虽然喺个庭上面啊，法官喺嗰刻咧就我估都应该系最大噶啦，我啲星斗市民睇嘅话，咁但系原来即系法官喺某一个嘅案件上边，如果系有啲机会咧，令到你觉得喂好似都唔系咁公正、啊，大家都可以喺公平公正嘅情况底下咧，又得到一啲叫做援手嘅机会嘅。 系啊，仲要公开添，公开一样嘢就系、是、啊，因为呢位女法官嘅名称咧，同一啲。市面上的普遍食物罐头食物差不多所以大家的在职人士都兴你去哪个法庭啊我在哪个哪个道路这样行啊不过这个单得意的绝对没有藐视法庭的 绝对没有绝对没有大家这么啱碰过面又吃个靓早餐好了今天见到这么多谢谢大众威 谢谢小白 好拜拜 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日同大家讲下一个传统嘅技术指标，就系咧每一个交易员都应该识嘅 RSI 指标。RSI 全名就系相对强弱指数。你一讲 RSI， 行内嘅人即刻明白啦。如果有人问你用咩技术指标咧，你好型咁样讲咧 ，RSI 佢应该会明白啊。你应该是一个金融财进来的，这个纯粹讲笑啫，讲解一下给你听怎样相对强弱法啦。 RSI 是由數值0到100構成 ,50 是分界線，傳統上數值高過50就代表價格屬於強勢，即是升市，相反數值低於50就是代表價格處於弱勢，即是代表跌市。乜嘢係超買超賣，今日講唔曬。不過關於 RSI， 其實對於股市都真係一個前瞻性同埋指標嘅作用㗎。正所謂聽多樣嘢，旁下身。我係阿歐。 跑出空旷，这次汗和你来冲浪。那水花一闪，拖手不放，辛苦委屈就会善忘。我不忘，我会陪你乱讲。人如在前方，那及我在旁，人又狂妄。贴着你脸庞，喉咙为何热得这么寒？珍珠与奶酪灌两啖啊，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的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逐乱爬，快快吸线，不必你卸走。愿意吧，走啊走啊，伴你到家。遥遥望对岸，飞呀飞呀，候鸟像一代的牵挂。关于快乐，我都帮你达成，你就不。常温柔小姐随便指点我，一时一时花幼前扮只落魄，这次汗说过绝不理咗。人如在前方，哪及我在旁，而人又狂妄。贴着你脸庞，赤脚架上够广阔肩膀，堪称世界级雕塑一个。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逐暖爬，快快吸线，不必你卸走。愿意吧，走啊走啊，伴你到家。遥遥望对岸，飞呀飞呀，候鸟像一代的牵挂。关于快乐，我都帮你达成，当回忆吧。等到了日落时，原地望天极完美，而你外看着双眼神秘，将我麻痹，结局要激动向你一亲，不需自卑。 属于洪家豪的作品啊，《海边的阿豪》。 晨光追踪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啦，咁啊嚟到星期五嘅早上咯，咁啊揾阿昌出嚟先。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今日夜晚如果黐住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好节目先？ 哇，有好多好睇嘅嘢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夜晚七点半啊，有以事论事，咁啊继续咧，大家去聚焦睇下咧，今个星期立法会会议上面啊，嗰啲议员同埋官员讨论咗有啲讨论咗好多议题啦。咁我哋同大家咧。highlight 翻出嚟，即係睇下啲咩精選重點要留意嘅事情。咁啊，關心呢個立法會內嘅議題嘅朋友，記得今晚七點半要留意啦。 好，咁我都一齊留意啊。八點鐘嘅時間咧，有啲咩節目呢？ 咁有呢個做個健康快活人第四季啊，咁啊每一集都有呢個復康治療全面睇呢個環節噶嘛，咁啊物理治療師咧每一集都會為一啲特定嘅群組嘅朋友啊，去提供教下腦啦，舒緩下佢哋啲痛楚啦。咁啊今集咧嗰、那個群體啊，嗰、那個特定群組都好大嘅，就係、是、廚師啊，即係喺廚房嗰啲廚師咧，即係佢哋有斬瓜切菜啊、拋牙鑊啊，佢哋手咧好多痛楚嘅，咁我都識得有啲全師朋友都係咁樣呻噶啦。咁啊，所以今集咧物理治療師就會教大家一系列嘅簡單動作咧，去改善下佢哋嗰個網球手啊嗰、那個痛楚啊。咁啊，有相關煩惱嘅朋友記得今晚八點鐘留意一下啦。 哎呀，我都要留意啊！有陣時候我都會左切下右切下嘢噶。 嗯，係啊，咁啊，有冇拋鑊先？ 拋鑊就唔敢，因為我本身拋嚟都冇乜用，我用電磁爐。 抛离咧都系得自己喺度吓，自己个心舒服。系啊，其实冇乜用啊。你个火都离开咗个板嘅时候都冇用啦。呢、這个留翻俾啲大柱用啦吓。呢、這个 嗯， 好咁啊，十一点半有自然的力量噃。 系啦，呢、這个全新嘅中国纪录片系列啊，咁啊就系咧呢、這个节目几劲嘅，佢哋耗资咗五年去到摄制啊，咁啊拍摄咗咧中国最有代表性嘅自然地区，咁啊记录咗几十种咧好神奇、好珍贵嘅动植物，咁啊记录佢哋嘅生活系点样嘅，咁啊第一集啦，第一站带大家去到呢个藏北高原啊， 去都未去过， 系啊，好难去到嘅，咁啊带大家去睇下咧好罕有嗰啲藏羚羊啊，咁啊藏羚羊咧佢哋嘅天敌咧就系啲狼啊，即系啲狼要食藏羚羊啦，咁嗰啲藏羚羊究竟？佢哋每一日點樣喺呢啲狼群嗰啲掙扎、嗰啲挑戰底下佢哋生活嘅咧？咁啊，今集會帶大家睇下啦。另外啦，亦都會帶大家入到呢個熱帶雨林區去到睇下嗰啲亞洲象。嗰啲亞洲象，因為我哋人類咧不斷霸佔佢哋嗰啲自然嘅地方，佢哋嗰啲生存嘅空間越嚟越細啊。咁嗰啲亞洲象點樣掙扎求存咧？咁啊，今集一樣會帶大家睇下嘅。咁啊，關心想睇下大自然動物嘅朋友，今晚十一點半係咪走雞啦？ 哦，都幾好啊！有陣時我哋睇啲大自然嘅嘢咧，有好多時就係睇外國嘅。其實咧，即係中國大陸都一樣有非常之多呢一類型嘅關於愛護大自然啦、啊，甚至乎咧就睇下佢啲好啲稀有嘅動物，佢哋到底點樣喺呢一個自然界嗰度生活啊？大家留意住今日夜晚港台電視31啦，唔該阿暢，拜拜。 唔該曬。 唔该小白，唔该晒阿祥，同大家咧睇多次天气啦。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7度啊，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啦，离岸咧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啦，周末期间啊，部分时间都系有阳光嘅，咁啊都系正嘅天气啊。plan 下礼拜六日去边度玩咧都系重要嘅。随后数日咧云量先会增加吓，有几阵嘅骤雨。而家25度气温咧，相对湿度咧80%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下个星期一起，海外地区或者台湾抵港人士只需要在抵港当日和第二日进行核酸检测，并且每日进行快测至第七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认为，有关安排的改变不会对整体疫情有影响，因为现时输入个案无论是不是涉及变异病毒株，在整体个案约占8%。他认为暂时无需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因为根据海外经验，即使出现变异病毒个案，亦都没有引致海啸式的爆发，认为只要守得稳，医疗系统就不用太担心。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说，减少两次核酸检测可以对游客发放放宽措施的信息，特别对商务旅客是好消息，但是对观光旅客的吸引力没有很大变化。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5,129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2,276宗确诊和22,853宗无症状感染。广东有过万宗本土个案，达到10,448宗，大部分来自广州。广州市卫健委话，全市疫情仍然以海珠区为主，海珠区已经延长强化防控措施至星期六午夜。当局又加快在广州建设方舱医院和隔离场所等。重庆本土个案亦都继续增加，新增4,666宗感染。北京新增100宗本土确诊和366宗无症状感染，整体数字上升，但是社会面筛查占45宗，较前一日少31宗。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昨日在泰国曼谷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双方团队经磋商之后就稳定发展双边关系达成五点共识。第一，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没有变，亦都不会变， 共同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践行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加强高层交往和对话沟通，并且不断增进政治互信。第二，是盡早舉行新一輪中日經濟高層對話，共同為企業提供公平、非歧視、可預期的營商環境。第三，是積極評價今年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系列活動，盡早舉行新一輪中日高級別人民交流磋商機制會議。第四，是盡早開通防務部門海空聯絡機制直通電話，加強防務、涉海部門對話溝通。最後，是共同肩負維護國際地區和平與繁榮的責任，加強國際地區事務協調合作，努力應對全球性挑戰。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計劃出年年初訪問中國。彭博社引述布林肯出席在曼谷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論壇表示，明年初的中國之行將會有助加強兩國之間的溝通渠道，並且跟進總統拜登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個星期會晤時提出的議題。布林肯說，他此行將會聚焦兩國領導人提出的雙邊問題、地區議題，以及衛生、安全和氣候變化等全球事務，強調需要保持並加強兩國之間的溝通渠道，負責任地管理關係，以應對競爭，不陷入衝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253点，系升206点，总成交金额10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3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11点，系跌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0.8系升8.8，阿里巴巴82.15升3.9，美团159.6升6.6。友邦保險76.95升5.5，恒生中國企業63.04升9毫，盈富基金18.37升2.2，京東集團225升14.6，中國平安43.55係跌5.5，港交所310.8升7.4，快手55.35升1.7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8，日元140.17，瑞士法郎0.952，加元1.331，人民幣7.146，英磅對美元1.19，歐元對美元1.037，澳元對美元0.67，新西蘭元對美元0.615。日經平均指數報27,998点，升68点。港金報16,460元，係跌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61.56美元，賣出1,762.8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大埔公路大埔教段去翻大埔方向，近住新翠山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就喺佛光街桥底。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伊利沙伯医院。东隧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喺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返九龙，龙尾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就喺收费广场一浸车。将军澳隧道去观塘，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区 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喺星河名居。新界区大埔公路出返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喺马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挤塞，龙尾就喺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方向，同埋宝顺路宝康路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哋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解读二十大报告。 二十大报告提到中国式现代化，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孙业礼说，中国式现代化包括以下五大特征。第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第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第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第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及第五，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嚟自加拿大嘅呢一位乐坛小天后啊，曾经嚟过香港嘅话 ，Avril Lavigne 再加埋 Young Blood， I'm a mess。 Staring at the pavement alone, 自己 I'm a mess 真系知道个问题所在啦，咁应该要改过啊吓。Avril Lavigne 再加埋呢一位当时得力嘅朋友 Young Blood 有呢一首新作 I'm a mes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到底有几忙啊？昨日在晨光第一线和小白阿欧讲到，大家惯了用智能电话漫无目的找东西看，已经变成趋势。如果你不拿着手机系咁看，你会觉得自己好有问题。想深一层，为什么大家会将这种带点无聊的行为变成习惯？可能我们每日营营役役生活，忙到唞不到气，好想给点喘息空间自己。不需要有目的上网，变成可以被脑袋放空的净土。 平日翻工翻学，应付繁琐嘅工作，唞唔到气嘅功课，唔想再俾自己咁大压力。中意睇乜就睇乜，呢种无聊变成减压嘅途径。压力越大，越想揾方法减压，慢慢变成习惯，最后上瘾。可能以后每朝起身，擘大眼第一件做嘅事唔系起身落床去洗手间，而系直接上网随意揾嘢睇。你可能会话啦，我冇咁严重，有需要先上网，一定会有目的，系同工作学习有关。不过真系好忙啊，每分每秒都要同世界接轨，所以未经常攞住部电话咯。我呢啲唔系叫做无聊，更加唔系上瘾，而系有需要。OK， 唔知大家见过呢啲有需要嘅人士，有需要到乜嘢地步呢？你可能见过好多人坐车嘅时候用手机，无论车厢几逼几多人，一样照睇。或者喺繁忙嘅行人路，无论系急步或者慢步，都系耷低头照睇，撞到人都冇所谓。可能佢哋觉得要充分利用时间，行紧或者坐紧嘅时候都唔可以轻轻放过。我曾经见过最极致嘅画面，竟然喺公共洗手间。话说有一次，我喺某商场嘅男厕，喺尿兜正在方便嘅时候，有另一位男士一路攞住手机，一路向我右边嘅尿兜急步走过嚟。佢用左手揸住电话，企咗喺我隔篱之后，我即刻望住佢，因为佢部电话嘅角度啱啱见到我嗰度，心谂唔系啊嘛，我好想同佢讲，你竟然做啲咁嘅嘢，就算你唔系，你都知道乜嘢叫做瓜田李下。人的抵抗力最脆弱的时候就是这一刻，我唯有即刻控制住自己无奈的心情，急速停止自己生理上的活动。同一时间，我望住这位哥仔，发觉他双眼从来没有离开过手机的屏幕，而他可以在只是用一只手的情况底下完成整个站在尿兜前面的生理过程，急速而快捷。当时我被他这个艺高人胆大的行为吸引了，我一路望住他去到洗手盘前面，连洗手过程都是单手搞定。我只是很想问他一句，先生，你没事吧？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大家睇睇天气先啊，小白交俾你去睇咯，好唔好啊？ 好，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啊，展望啊，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咧云量逐渐增多啦，亦都咧就有几阵骤雨吓。咁啊，天气咧都不断变。下个星期咧，见到雨水比较上多啦，开始 系咪噶？ 系啊， 但系你上个礼拜话今个礼拜尾咧。咁係會有雨啊嘛！ 初頭話星期三、星期四有落雨㗎， 所以我冇洗車咯。 點知佢冇落雨喎？嗱、雨水比較難預測嘅，呢個係事實嚟嘅。雨水可以喺我哋呢度積聚， 又係嘅， 係啊， 啊真係。 所以呢個係難嘅，所以天文台都好醒目㗎啦。佢都大概咧話到俾我哋知道咧，嗰、那個天氣嘅走勢咧，即係個方向會係點。咁 我 哋都捉到㗎。 我繼續唔洗車住。 嗯，好啊，咁啊，睇下禮拜六日有咩做活動就洗車啦，可能。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有啲朋友咧，临近世界杯嘅时候咧，佢哋都会即系，就算平时都要 keep 下或者注重一下啲身形啊，吸收营养咧。去到世界杯期间咧，通常都有系啊，有佢噶啦。咁啊，而家世界杯嗱，今年算系几好噶咯？ 系啊，唔使挨夜， 唔使系啦，大部分都唔使挨夜， 唔使挨夜乜滞啦。 晚餐时间你可以睇波， 系啊， 或者宵夜时间你可以睇波， 咪都钳嘅。不过嗱，即系如果按翻个 timetable 嘅时间表，礼拜日凌晨就卡塔尔嗰场波。如果你想睇开幕战嘅话咧，比方说我哋做晨光咧，就即系如果你完成成场波大概两点钟啦，凌晨咁你 我真系得两个钟瞓嘅啫， 系啊，几个钟头瞓咯，即系意思系咁。 嗱，对我自己啊，呢个我个。 其实对于打工仔嚟讲都系啊，你睇到凌晨两点钟，你第二朝可能七八点起身。 不过对我嚟讲咧，就系想讲咩咧？就系第一场嘅波咧，个戏码又唔系好劲。即系老实讲，嗱，纯粹讲实力啊。 但系话晒系 opening 咯 ，opening 咯，系 opening 嗰场波咯。佢 opening 可能可能想睇个 opening 多过想睇个 opening 嗰场波。 点都有啲嘢搞下啩咁样。 系啦，咁你可以欣赏下佢哋嗰个球场啊嘛。因为其实都讲过几次，佢能够喺。喺 沙漠中央咁 又起球场，又绿化，又空气调节，咁我反而想睇佢嗰个 opening 多，想 即系其 实 系一个科技展啊嘛，变 系啊，系啊，到底几霹雳咧？ 系啊， 同欧洲嘅球场咩分别咧？ 有辣有唔辣啦，咁样即系。講題外話講少少，其實今年世界盃都有啲非議聲音嘅，因為話咧一開始都好渣壓嗰啲嘅叫外勞啊，話卡塔爾，即係因為 有啲人抵制佢哋點啊？係 啊，做呢啲大嘅叫做基建啊、大白象工程，其實咧好多外勞啊，就又辛苦又冇乜人工咁樣，所以有啲國家都話喂，即係今年罷體啊，咁唔知啦，是爺非爺。不過希望大家即係特別係球員啦，享受個比賽最重要啦。 係啦，咁如果你話唔怕。宵夜嘅咁啊照食嘅时候咧，咁啊都可以。之前介绍咗啲好容易整噶啦，今日咧就介绍一个咧都系容易整，不过要少少功夫嘅。咁啊夜晚宵夜你又唔想食太多肥腻嘢，食海鲜啦。 哇， 海鲜几好啊！嗱，今日呢个海鲜咧好简单啊，真系我都中意嘅，有呢个蚬啦，亦都有蟹，又有虾，哇，听落去都 煲汤啊！ 唔係煲湯，但係聽落去都非常之豐富。其實都係一煲嘢嚟嘅。咁你準備定一個大嘅煲啦，咁樣大嘅可能鍋都得嘅。咁你跟住咧就買啲醬料，可能你買一斤或者斤半呢一個嘅蜆，或者花甲你自己中意啦。咁都係你問街市佢套曬沙味。未套嘅你自己翻屋企抌啲油落去， 系啦， 套都得。跟住咧你就喺嗰個嘅鍋上邊咧，咁啊先將呢啲已經準備好嘅。 啲花甲啊蜆咧就鋪咗個底層先。好啦，然之後咧就喺上面再放多一斤蝦，啊一斤蝦，跟住就放啲葱花啦，再放啲薑絲咁啊喺上邊，跟住亦都可以咧放少少調味嘅酒喺上邊嘅。咁然之後咧好簡單噶啦，好簡單，你就用嗰啲有啲係鹽焗雞嗰啲粉，鹽焗粉咧，你就直接用嗰啲粉咧就抌落去嗰個嘅鍋入邊。咁啊，你其實如果你驚太乾水嘅話咧，你就加一層嘅水，啱啱冚過咗佢嗰個花甲，咁其實就已經得，因為其實海鮮本身自己都出水， 係啊，會啊，係啊， 係啦，咁你就再加埋佢嗰個一包細細包嘅鹽焗粉，然後入邊咧就大概可能煮佢五分鐘，咁你一打開個蓋咧，哇！你已經嗰陣嘅海鮮嘅鮮味咧，湧曬出嚟啊！ 又蝦又蟹又花甲， 係啊，跟住你仲要係抌埋佢嗰個鹽焗粉入去，咁如果你話喂個蟹你好驚麻煩嘅，其實有啲好簡單嘅方法嘅，你煮即係你洗乾淨佢之後咧，真係洗乾淨外殼啦。跟住你就咁，譬如你喺街市嘅時候，你叫佢先斬一半，純粹斬一半啫，喺個中間斬剁一刀。跟住你就咁放入去，其實都得。咁你食嘅時候係啦，因為你世界盃你有時間啊嘛。你有時間喺度睇場波，四十五分鐘，跟住中間咁，其實嗰度都個幾鐘啊。咁你有呢啲剝蝦剝殼嘅嘢咧。其实几好 Q time， 用一场波时间准备，再用另一场波时间食嘢，咁样几好， 几好啊呢个， 系啊，希望大家都 大家试一试啊。 我的享乐时代。 喂，讲享乐时代呢，就原先諗嗰个呢就唔想讲字。反而呢头先小白呢即係未讲啲煮海鲜嘅。跟住我即时喺度諗呢，其实我今个礼拜二呢就去咗宵夜食。就同啲朋友仔啦，去啲公众炉嗰度烧啊。咁喺边度呢，就喺小白屋企附近啦。原来呢我就喺度问啦，话点解会揀礼拜二礼拜三呢啲时间嚟烧嘢食。 人少系咪， 佢话咧礼拜六日啊，即系我有啲朋友住喺附近嘅都系，礼拜六日咧你真系冇可能揾到炉嘅，即系依家开翻，即系政府放宽翻之后咧，即系要揾呢啲公众炉烧嘢食咧，真系一炉难求， 有好多唔同国籍嘅人士喺度，即系一早已经霸咗咧。 嗰啲我唔知道。咁啊，嗰一日咧我就完成自己工作啦，咁啊揸车入去大美读啦，大概六点零七点钟，哇，已经咧。真系 你嗰个时间梗系冇啦， 得翻一两个炉。 你朝头早九点几十点去 嘅啫。唔系，我话我放咗工，我放咗工啊。 礼拜二， 礼拜二夜晚黑系啦，夜晚黑六七点钟有炉嘅两三个炉啦，咁样。跟住咧有趣嘅地方出现啦。嗱，我唔知钟哥几耐冇去过呢啲公众嘅烧烤炉嗰度去烧嘢食啦。你几耐冇去过？ 去拍嘢咯，但系拍嘢都唔系烧烤咯， 都系大台嘅时候，最后 Ferrari。 十幾年前，因為都係要barbecue噶嘛。 小華，你有陣時都會放狗啊，喺嗰度係咪先？即係夜晚黑，你最夜試過喺嗰度見到有人燒嘢食係幾夜？ 十點幾鐘 啦。十點幾鐘係你覺得燒到十點幾鐘，定係十點幾鐘先去燒？ 十點幾鐘正常都燒完㗎啦， 唔係我估係十點幾鐘開始 燒去 燒 啊， 因為好多人係諗住通頂啊嘛。 做咩一路燒一路睇流星雨啊？諗住 係啦， 嗱睇 係 嗰晚咧，我就睇唔到流星雨，但係個重點嚟啦，真係啊！我走嘅时候十点零十一点咁，我第二朝要翻晨光。 因为你啊， 好多位数不少嘅人，十点几十一点就叫做烧嘢食，攞住一袋二袋嘢，我就即刻想问一个问题啦。嗱，可能小华会熟啲。究竟十点几十一点边度会买到烧烤包咧？或者你 买定咯？ 之前系啊。其实大埔都仲有得卖， 即系深夜，唔系讲深夜啦，九点几十点啦， 有， 真系噶， 系啊， 哇，好 劲，有啲铺头专卖嗰啲 BBQ， 即系你自己去夹啫嘛， 系啊，深夜食堂啊，真系， 我真系唔知道， 做埋你嗰轮生意佢先嗱咩噶， 呢一个咧，你都知道，我就负责即系做司机嘅啫，咁啊，梗系啲朋友仔负责买嘢食啦，因为身边啲朋友咧都喺烧嘢食嗰度咧好讲究，嗱，头先咧小白就话喂整海鲜啦咁样。佢就預備咗好多嗰啲貴妃蚌啦， 咁正喎， 喺大埔街市買$8一隻啫，咁我又唔知道大埔街市啲嘢都真係幾平。 大埔街市即係同你講貴妃蚌同埋佢一啲叫做扇貝咧，佢真係可以去到咧$40一兜，入邊有八隻， 係咯， $40一兜入邊有八隻，好平喎。 我唔使講其他嗰啲嘢，我斷估啊，如果你見到咁夜先就開始燒呢一扎嘢咧，我諗都係等天光睇日出， 係咪啊？ 我諗應該搞得嚟。 差唔多啦。 系啊，烧到咁上下，跟住咪上提吧，咪睇日出咯。 系啦，可能有啲朋友咁啦，咁啊都多嘅。咁啊，我哋咧就烧贵妃蚌啦。咁啊，有一种嘢咧，我人生第一次烧嘅啫。但系咧，系我会再食嘅。而且再想食都是海鮮類的、大家平時呢如果你不是很嘴撩的人呢就未必會吃就是燒白鱔 哦， 哇！燒白鱔是我人生第一次在 BBQ 的地方燒來吃啦、它是怎樣呢就是首先你在街市那裡拿 串起它這樣 不是首先你去街市找個哥哥懂得整鱔的然後你就告訴他我燒東西食用的它就不會圓碌碌這樣一碌一碌的它呢會 打平 好像你鰻魚飯的那一種這樣的方法跟住你再放在那些現在今時今日燒東西吃的網在鐵絲網那裡燒燒完呢就落啲黑椒落啲海鹽 哇正啊 掃多一陣呢那些燒烤汁入去哇真係我覺得、哇即係所以呢 有得送飯仲正啊 有陣時呢你燒嘢食呢即係搵啱人你搵啲勁啲嘅人你唔好搵啲仲係同你督串腸仔嗰啲呢真係搵唔到啖食啊嗰啲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